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榴莲，嗱，我知道你中意捐窿捐啦，我就派你去搜集本地优质蔬菜鲜鱼俾我。 收豆超人，本地优质食材好值得我哋大家支持噶。 大家留意《开心日报》嘅《开心好生活》，本地鱼龙美食逐个粥。 逢星期三早上，《开心日报》时段有得听。 香港电台第一台 鱼龙自然护理处 联合炮制。 聯合醫院嗰度有一個爆發嘅情況，醫護係咪需要做一個定期嘅檢測呢？醫管局行政總裁高柏星醫生， 公立醫院服務量好大啦，咁運作都複雜，有啲時間去研究，同埋都未必話全部都一刀切式咁樣去處理嘅。特別要呢個照顧多啲，譬如睇我哋比較差嘅病人咧，嗰啲同事可能做檢測嗰個會係第一步最快做嘅。譬如一啲老人嘅外展服務啊，各方面類似嘅同事啦，我哋而家都盡量積極研究緊。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問責。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先至有机会发挥得好嘅。 比较多讲系一国，唔系讲高度自治，系唔系九七年嗰阵嘅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系你唔去犯法，唔等于你唔可以闹嗰条法例系唔合理嘅。 反对冇办法啦，佢始终系唔中意，我哋都冇办法迁就。 如果你个目的唔系去搞事嘅话，我都系鼓励大家唔好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咁猜度嗰条政治底线究竟系喺边？自由嘅空间系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嗰句说话系：我哋最需要恐惧嘅咧，系恐惧本身。 战胜我哋嘅恐惧，继续勇敢咁样保守住辽阔嘅创作空间。 自由同自私咧，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歐嘉倫。 时间嚟到下昼嘅五点十二分，今日系戴住口罩嘅欧嘉伦同大家主持自由风，自由风。而家室外气温摄氏十九度，相对湿度系60%噶。今日咧暖咗好多啦，咁但系咧大家就留意啦。咁天文台预计又有一个寒潮咧喺今本周中稍后咧就会嚟到香港噶。咁预计咧到到星期四啊，最低气温跌到11度啦，跟住星期五啊得翻8度啫。呢个系市区嘅气温啊，咁新界会再低2-3度嘅。咁天文台预测到星期六、星期日到下周初咧，其实香港嘅最低气温咧都系维持喺9-10度左右嘅。咁所以大家咧都系嗰句啦，即系着翻多啲衫啦吓。咁好啦，为咗乜嘢咧？就其中一个原因要着多啲衫啊，就唔好病啦吓。而家病咗嘅话咧，都好大件事嘅，因为你可能又要去检测啦，入咗医院又可能又恐防医院有好多嘅小型嘅爆发啦。咁所以最好大家都系唔好病啦。好啦，咁又睇翻每个礼拜初咧，都系政府就会公布未来嘅限聚令系点啊。嗱，啱啱嘅记者会上边咧。大家都期望究竟限聚令会否放宽呢？咁答案呢就係冇㗎，不会呀。食卫局局长陈肇始就话呢，现时嘅防疫措施会延长2个星期，即係去到1月20号，即係话呢而家2人限聚、晚市冇堂食等等嘅限聚措施呢係会继续最少2个星期。而返学方面呢，教育局亦都宣布啦，所有学校包括中小学、幼稚园、特殊学校呢继续暂停面授，大家继续，中小学生都唔使返学，直至农历新年假期结束之后，咁唔使返学校啫，咁都系要喺屋企咧网上授课噶啦，就直到农历新年假期结束之后啊，今年嘅农历新年假期咧，嗱睇翻个日历咧都几后下嘅，系2月中嘅时间，咁即系话咧，大家继续 有多个半月嘅时间啦，屋企嘅小朋友咧，继续会喺屋企就困兽斗啦。政府嘅解释咧就系话，虽然咧近日嘅新增确诊个案啦，嗱今日就53宗，43宗本地，有6宗源头不明。嗱呢个数咧过去几日都系差唔多，都唔系话好大上落，但系仍然维持住一个比较多嘅数目啦。咁政府就话咧，原因就系过去几日啦吓，7日啦，不明源头嘅个案咧，仍然系占咗整体大约1/3到啦。过去两个星期嘅数字就系咁显示咧，社区仍然有隐形嘅传播，咁所以咧就要为谨慎起见啦，都系要继续限聚同埋维持翻之前嘅措施噶啦。咁所以大家都可以预计啦，呢一种生活咧，睇嚟仲要维持住一段时间。好啦，咁为咗遏止疫情嘅爆发啦，政府就做咗好多嘅不同嘅措施。咁其中咧，呢一个钟头咧，同大家讨论下咧，就系安心出行呢一个嘅 app 啊。这个程式究竟点用呢？究竟多唔多人用呢？同埋政府就话会升级，准备系将佢升级。咁另外呢就系创科局长薛永恒呢早两日就接受电台访问嘅时候就话呢，就系喺抗疫路上呢，就市民或者需要放下私隐嘅考虑。咁如果科技帮到我哋追踪，就点解唔用佢咧？咁就话咧，不排除强制市民下载呢一个安心出行嘅程式噶。嗱，咁薛永恒就强调啦，纵使即系升级会加入蓝牙功能啦，而家研究紧嘅。咁政府咧仍然系冇中央嘅记录噶。我哋首先不如同大家倾倾啦，就系即系呢个安心出行嘅程式啦。嗱，大家有冇下载咧？嗱，过去嘅几个星期咧，政府一路都有公布嗰个下载嘅数字啦。咁到最近咧，就系大概40几万嘅。咁相对起全香港市民嘅数目啦，咁其实大概系6%左右啦。嗱，个数目嘅比例就唔算高啦。咁但系政府咧一路系冇公布到咧，究竟喂下载咗有冇人用先？用得几密先？究竟活跃嘅使用者有几多咧？嗱，呢个数字咧就政府一路都冇公布嘅。咁其实大家有眼睇咧喺街度见到啦，虽然话咧而家全部食肆啊、好多商店啊都要喺当眼嘅地方贴出呢啲二维码，但系咧嗱，我自己就一路喺条街度行嘅时候咧，我从来冇见人用过嘅。咁究竟有几多人真系用过咧？唔知道。咁究竟有几多嘅密切接触者或者患者，政府系用呢个方法去追踪到佢哋嘅行踪嘅咧？亦都唔知道嘅。咁所以咧，政府而家咧就话都唔够人用啊，即系话希望多啲人用咧，就可能用一个强制嘅，唔排除啦个讲法就唔排除强制市民要下载。咁但系点样强制亦都未有眉目嘅，因为要强制其实都几难嘅，因为你点样强制咧？因为我谂仲有好多长者佢未必适用啦。如果有人系冇智能电话又点呢？或者唔记得带电话出街又点呢？又或者如果我电话冇电啦，或者唔记得嘟啦，咁唔通都要罚咩？嗱，咁政府咧就未有一个具体嘅方案嘅，咁就话不排除嘅啫。咁但系咧就话正系打算咧，即系而家研究紧咧，就系去更新同埋系升级呢一个安心出行嘅程式啦，等到大家咧，可能咧就以后唔使特登要拎部电话出嚟开架机，然之后揿个程式再去嘟嘅，咁可能咧就能够用蓝牙嘅功能咧系自动记录咗。咁政府就话冇中央记录嘅，系记录喺你嘅电话本身里边嘅。咁好啦，咁究竟呢样嘢系咪可行呢？点样可以做到呢？大家听緊嘅朋友又有冇用緊呢个安心出行嘅程式呢？有冇下载到呢？点样用法呢？打电话嚟1872311一起倾啊。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我哋今日咧会讲一个非常之简单嘅英文字嘅发音。嗰个字系好简单嘅，但系个发音咧对好多我哋香港人嚟讲咧系一啲都唔简单嘅。呢个字就 was, was, was, was, was。was 呢个字咧其实有两个发音嘅。 第一个发音呢就是呢我们很强的一个 was， 通常我们是用于一个强调这个字的时候我们才会用，我们下一集我们可以讲一讲怎样强调这个字。但是最正常的 was 这个字的发音呢其实呢是 was。There are two important things to remember， 两样嘢要特别留意。Number one， 嗰个 vowel 系一个超级极之弱嘅响音，系一个咁所以咧就咁讲咧 ，w 就可以啦。第二样嘢就系、是、后面嗰个 s 咧，其实系一个 z 音嚟，所以咧我听落去咧就会系 was。譬如我话 he was。Great, okay. He was great. He was great. He was great. 佢一个好好嘅人或者好劲嘅人。He was great. 咁咧，我就唔会读成咧 he was great 咁样嘅，而系 he was great. He was great. And the word was is actually pronounced very, very, very weakly. 好，我哋今日讲到呢度，我哋下一集再讲一讲呢个字点样读。Bye.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赵叔叔。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政府就话咧系会准备升级呢个安心出行嘅应用程式啦，去帮俾市民去记录佢嘅行踪啦，会加入蓝牙功能啦。就话咧，如果即系科技可以嘅话咧，就不排除强制市民下载安心出行。好啦，电话里边咧就有资讯科技界嘅选委黄浩华嘅，黄浩华你好啊。 Hey, hello, 你好。 系咁嗱，比如讲下呢个强制啫，不排除强制啦。我想问一下我自己谂咧，就我唔系好明点样可以强制到。你觉得而家嘅科技上面点样可以有办法强制市民去下载咧，或者用咧？ 其实坦白讲是有啲难嘅，你话强制上，因为市民大家知道近一礼拜都有啲反对嘅声音，或者唔好想用呢个 app 嘅情况下，佢哋都提出一啲比较坊間嘅 solution， 可能講緊會唔會係用啲非智能手提電話啊，或者甚至之前可能見某啲人士會出啲假嘅 app 出嚟，就扮係用咗呢、這個安心出行啊。咁所以咧，除非係真係去到個好極端嘅地步，譬如話喺法律上深敲要求市民強制使用嘅話，如果唔係一般情況下，係真係好難去逼市民使用嘅。你問我就。 啊、即是强制市民使用，但是都要有人查你有没有用的，那其实又会可以要即是要看你的电话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是的，但是其实这样是有些问题的，因为譬如说假设我 scan 了个 QR code 啦，或者个二维码啦，但是譬如说我熄了部电话之后，即是我可能个 screen 是熄了啦，那到底嗰個餐廳或者係乜啲部某啲部門係咪真係有權力要求個市民強行打開部電話俾你睇咧？ 嗯嗯， 呢個其實一個係有啲法律或者係私隱問題存在嘅。如果要強行執行嘅話， 政府即係有啲消息人士嘅講法都話，即係呢個可能係好極端嘅情況之下，或者疫情真係好嚴峻先會用嘅。我哋暫時就放低佢啦。但係政府就即係幾肯定，就話而家就升級緊啊，想將呢個程式就升級，就用藍牙。咁呢個技術係同而家用緊嗰個有咩分別咧？ 其實咧，以前未用藍牙之前咧，就純粹好簡單嘅，因為大家知道個商店有二維碼啦。咁然之後我打開嗰個 app。个镜头再扫描个二维码，咁就去记低翻到底我去咗边度啦。咁但係而家啲唔同嘅就係因为蓝牙同埋呢个电话有互相之间感应嘅。咁变咗呢当你假设你部智能电话嗰个蓝牙装置係打开咗嘅话，然之后你又行过嗰个蓝牙装置隔离嘅话，因为其实佢哋互相之间会沟通嘅。咁樣嘅情況下咧，其實你就會未必需要打開部電話，已經可以做個記錄喺度啦。 嗯，咁係咪簡單啲咧？ 其實相對嚟講就用起上嚟係簡單啲嘅，但係技術上嚟講，或者係一啲權限上嚟講，會引致更加多問題嘅。咁樣譬如話咧。 因為之前有啲業內人士都話啦，如果你個藍牙模式喺我哋有啲情況下叫做背景啦，或者叫做前景啦，前景即係話你要打開隻 app 先用得到嘅。 嗯。 咁如果咧你要做到背景咧，即係就算唔打開隻 app 都用到嘅話咧，咁其實係技術上係啲問題嘅，譬如話可能會比較嘥電啊，又或者其實個suppose 個官方唔俾你咁做啊，啲咁嘅問題嘅。 嗯。 咁調翻轉，如果你要打開隻 app 先感應到藍牙咧？咁其實咧就變咗好似同你平時打開隻 app 開翻個相機嗰度，你好似差唔多啫噃。 嗯，即係未必真係簡單好多噶咯。咁講翻，係 啦。但係點解咁反感或者一啲人會驚嘅問題就係話，因為譬如話藍牙裝置或者 iBeacon 咁，有啲業人士同我講過就係、是，譬如話假設個安心出行有呢個功能嘅話。咁按道理就應該有啲權限嘅問題要處理啦，係咪先？咁可能會打開啲藍牙嘅權限啦，甚至係有機會某啲權限會同比較敏感嘅資料有抵觸嘅，譬如話你嘅 GPS location。 嗯。 咁呢個時候就會問啦，咁假設譬如話因為官方一直講緊就係話我啲 information 或者我啲信息唔會有第三方伺服器儲低㗎嘛。咁睇落好似冇問題啦。咁但問題就係話，到底個程式點樣實行，或者甚至有冇透過嗰、那個嗰啲相對應嘅權限係攞到啲敏感信息呢？ 嗯， 呢、這個就好睇個程式點樣 implement 啦。 係啦，政府一路都強調啦，就係話嗰啲嘅資料咧，佢係冇中央記錄嘅。有一啲去咗政府嘅伺服器嗰度咧，就會喺限定期內都會撤銷嘅，係會摧毀嘅、銷毀嘅。咁嗱，呢樣嘢我諗即係政府係咁講啦，有好多市民就唔信啦。政府有咩方法去说服市民，佢系真系咁做咧？有冇办法嘅咧？ 办法咧就唔系冇嘅，不过你问我个人观感上，而家就比较迟啦。因为其实开头咧，11月15号系讲紧只 app 啱啱出街嘅。 嗯。 咁佢嗰阵时就讲紧话完全冇私隐问题，因为其实佢个程式开发已经考虑咗私隐嘅问题。但系去到前一两日，个口风又转咗，就系话希望市民去放弃某啲私隐嘅执着。 系呢、這个系阿薛永恒讲噶啦，创科局局长讲噶。 咁呢个问题就系、是、其实已经唔系一个技术问题，而个逻辑问题好简单嘅就系、是，如果你个程式真系符合咗私隐条例或者冇啲私隐嘅问题嘅concern嘅话，咁、按道理就唔需要叫市民有呢个咁嘅取舍噶嘛，系咪先？ 嗯哼。 咁但係問題就係話，點解佢琴日或者前日咁講，就係話會唔會暗示咗就係個程式會升級，或者之後攞藍牙嘅時候會收集到更加多嘅信息，而希望市民去做個取捨，就係放低對私隱要求。咁當然呢樣我就絕對唔同意啦。但係會唔會有條咁嘅後路咧？咁就好難講啦。老實講就 嗱咁。我谂即系想追踪一啲嘅市民嘅行踪啊，或者确诊者嘅行踪咧，全世界都用紧一啲资讯科技去做啦。你见到譬如全世界其他地方咧做成点咧？嗱，见到欧美咧，虽然都有即系个技术唔似啦，技术唔一样啦，咁但系其实用嘅人都唔多嘅，度度都用嘅人多嘅。哦， 其实系有个考虑嘅，咁始终要睇第一就係個人口密度啦，第二就係個智能電話嘅使用率啦，第三就係有幾多人真係想裝呢隻 app 嘅。咁我都同意嘅就係我國家嚟講或者某啲地區嚟講嗰個使用率係未必夠高嘅，但係我理解都高過40万人呢個數字呢個第一。咁第二嘅就係人哋嗰個藍牙或者我哋俗稱叫做 exposure 嘅 notification 咧。就是 Google 同埋依個Apple 一起開發嘅，咁係咩意思呢？其實就會同今次用過 iBeacon 嗰個技術有啲唔同嘅，就係、是instead 或者係你用依個地點同埋人嚟做依個規範或者定位嘅時候，咁佢就只會係進行一個電話同電話之間嘅距離偵測。而依個電話同電話之間嘅偵測係唔會涉及任何真實姓名啦，又或者第三方其實都唔知嘅，直至到嗰個感染者喺個電話裏面撳咗確診之後，咁其他曾經接觸過有高風險嘅用户先至會睇到個信息。 即係呢個電話同電話對比位置嘅依個技術咧，就係連甚至位置都唔知道㗎，係嘛？

今日就大约可能有200多居民就都有嚟 200几个 参与，系200几个。咁200几呢，坦白讲其实你话有几多系东海流嘅居民呢，呢、這个都仲系等緊佢哋去检复。咁、但系我相信都唔多㗎。因为整个我觉得成个问题其实政府30号系公布㗎嘛。即系而家划条线啦，即系两伙系有不同单位就确诊、就会有呢个强制检测。咁但系以往做法，你唔能够当天已经公布嗰个配套嗰、那个嗰、那个大概呢，唔使讲仔细啦。其实系令到好多居民系好一方面担心，亦都系即系无所适从嘅。我就试过喺31号已经系追民政处，同民政专员啊，好即系分区嘅所谓嗰啲联络主任主管都好，特别喺主管嘅层面咧，就竟然得到个消息就系佢哋都系等通知、等消息。俾我感觉成件事太过由上而下，即系由上而下嘅问题就系你当你一个短时间咁多座，咁你实际要落去做嗰个所谓检测，你系要靠前线噶嘛？无论你嗰啲联络主任主管好，或者社区甚至互助委员会啊、房屋处啊，你唔能够早啲去 engage 佢哋咧，你成件事咪出现今次，即系好多居民都有啲埋怨咯。啊，点解咁耐都冇消息，或者点解咁迟先做到我呢度咯？ 咁但系譬如话，啲居民咁，如果话一路喺度等紧啦，定系佢哋自己都谂方法做咗先啊？ 嗱，因為沙丘我都發覺到個問題，因為我追得比較緊嘅，咁佢就就喺一號咧，就的確咧就我估佢呢個真係佢另外特別搞嘅，其他區我都唔係好見到，佢就揾旅遊車，因為我哋喺近蛋東附近嘅白田村咧，就都有個正式嘅檢測中心嘅，咁佢就揾旅遊車車啲住去，不過嗰日個反應都唔係好理想，都係得120多人啫，而東海流大約係500人到啦，都估數唔多嘅，即係比你四分一都唔夠嘅。咁所以而你就講個情況就係有啲居民31號唔見到消息，其實佢自己已經去揾，佢有啲去私家診所，有啲咪去攞樽咯。咁但係呢啲我相信就係一啲後生嘅，佢有知道有呢個公佈，佢咪會做咯。咁但係坦白講，我相信佢一號嗰日揾車再點樣得百人咁少呢，就係、反映咗其實就可能係好多居民都未必知悉有呢個安排。 係咁嗱，而家咁係咪即係話啲居民有好多都會都等咗好多日，到今日先做呢？嗱，剛才你講話有200幾人嚟做咗啦，但係你之前估計都可能得翻300人未做嘅啫，咁但係你又話嗰200幾人可能係嚟自其他村嘅，咁其實究竟有幾多人仲未做咧？ 好簡單嘅啫，因為你個資訊嗱，我見到佢哋一號用旅遊車之後咧，就嗰晚就嗰日已經決定就話通知啦，即係叫做通知我知識就係禮拜一即今日有嗰、那個即係現場嘅採樣臨時嘅採樣站啦。咁但係佢個宣傳都即係只係一啲即係唔係好顯眼嘅所謂海報之類嘅嘢，咁你變咗啲居民即係第一度可能亦都大家要明白，我想而家整個社會對政府嘅信任或者信心係唔強嘅，咁你要我由星期五等到星期一，咁好多就星期六星期日就只揾方法，咁但係究竟有幾多我哋冇辦法掌握㗎，所以呢個我相信係要今日八點之後佢哋要對一對個數字，因為你自己出去做都好，無論私家或者攞樽交翻去，咁佢最終都係入翻個數據或者個資料嘅個人嘅資料入去衛生署嗰個記錄裏面嘅，咁呢樣你先可以睇得到究竟會唔會仍然有啲居民係基於種種原因係冇做到 嘅。咁喺其他嘅村都有啲咁嘅情況啦，就話其實係啲承辦商咧，有啲就甩底啊，又總之似乎就係人手唔夠啦。嗱，你點睇咧？即係成件事，政府可以點樣做好啲咧？ 呢、這個問題根本唔應該出現。我都了解過，就係點解今日先嚟呢，就係話原先唔係而家呢個承辦商嘅，其實原先就有一個負責深水埗區嘅承辦商。嗱，呢個又翻向我正係講喺三組公佈之前，其實究竟政府有冇已經 clear 咗啲執行嘅嗰個咁嘅系統係咪烏綠先得？係咪啊？如果你都未肯定，咁你走出嚟講，跟住就第二日。理論上就要開工㗎啦嘛，開始㗎嘛，咁你第日都唔得，第三日，我竟然佢劈炮喎，咁你呢個其實我覺得係 政府就係、是、我成日講個問題，太過由上而下，而你喺醖釀正式公佈之前咧，係冇去 engage 前線真係做嘅人。嗯、啊！即佢哋嗰個嘅參與或者個角色， 你覺得即係要揾邊啲人幫手咧？即係區議員啊，或者管理處啊，咁其實佢哋你都知㗎係嘛？你哋都可以幫手㗎嚇、 啊。我哋係可以幫手嗱，呢、嗯這個咪正我剛才講咯。我3月1日追咗成日都冇答覆俾我㗎。 嗯， 係我哋逼到佢先至禮拜六，即係另一日佢揾車、啊、車啲人上去啫嘛。 哦、 啊，即係如果我哋唔逼佢，佢可能連車都冇，咪真係等到今日先至有呢樣嘢咯。 嗯哼， 係嘛？所以我意思就是当你30号甚至乎再早你諗住今日公布，第一你要確定嗰套机器系统得唔得先啦、 嗯。 第二我当你得你都要落社区㗎嘛。你喺边个地方搵位啊、 嗯、 你好多其他配合。咁呢啲就要地区无论系我哋议员办事处啦，无论系当区嘅房处啦，又或者互助委员会啦。系咪呀，其实嗰个资讯发放唔好睇小互助委员会。 即 佢哋比较熟嘅同啲居民。 嗯、 你一即系委会嗰、那个东海楼委会个主席都31号都好紧张，都追我。 嗯， 咁我都话我都收唔到，最终我都系从我所了解嘅状况，同佢出咗张海报，即系大概话咗俾人听，可能未来一两日，咁佢到深夜佢先话系啊，听日就会有车咁样。所以你反映咗未？整个安排过程系唔能够及早话到俾地区嘅持份者，呢、這个包括区议员办事处。包括當區管理嘅部門也好，管理公司也好，甚至乎互助委員會，如果大家冇辦法，我想幫手都冇得幫。 嗯， 咁呢個係整個，我覺得係政府個mentality就係，即係由上而下嗰種心態太重了，即係對由下而上嘅一啲持份者唔夠信任咯。咁你點搞咧？ 嗯， 係咪啊？ 係咁啊！我 所以你未來嘅時候，你呢個你唔改善咧，我唔係太樂觀㗎呢個問題。 即系你意思就系、是，譬如话政府派个旅游车嚟咁佢都要同你沟通噶，都要佢同居民沟通先有人去噶。咁佢哋即系都系揾业主立案法团或者你哋做噶啦。 嗰日佢一号31号，咁我一号我未揾个大新公喺楼下嗌咪咯， 系 话俾呢间房听啊，今日10点到8点就会有旅游车喺嗰度车大家上去。咁、但系呢个你嗰日嗌咪啫，有啲人一早出咗去就唔知噶啦嘛。 嗯哼。 是咪咁所以个问题你做嗰样嘢整个规划个过程你系咪要早啲俾到地你呢啲咁嘅地区宣传呢肯定我好肯定就由议员办事处好房署好又会好过民政处。 嗯。 你又要联系嗰个即系检测商你边有咁多能力个面向啲居民呢 嗯哼。即系可能同你哋早啲，即系早啲通知你哋，早啲同你哋即系多啲联系，咁会 我觉得最重要系政府嘅心态、啊。我始终系觉得太过由上由而下个心态。 嗯， 呢个你唔纠正咧，系好难搞。 好，唔该晒你，唔该晒谭国桥，深水埗区议员啊。咁刚才讲紧嘅地方咧，就系喺石硖尾大坑东村嘅东海楼啦，咁啊已经话要强制检测咗几多日咧？一二三四第五日啦。咁今朝早10点先至喺楼下有个采样站。好啦，咁啊，大家其他嘅听众、其他楼宇嘅居民有冇类似嘅情况咧？啊，讲到安心出行呢个程式，大家有冇用咧？吓，点样睇政府话不排除强制要你用咧？打电话嚟1872311。电话里面有邝先生啊，邝生 系邝家伦你好，我表明立场，就算政府最后立法，如果要强制要用安心出行，你唔用你都拉嘅啦，你拉我啦。 嗯， 正如刚才你哋访问嗰位，我唔记得叫咩名啊，即系关于呢个安心出行嗰个智能上嘅嘢。 王浩话 系，系啦系啦， 资讯科技界吓。 如果系用咗蓝牙咧？因为你而家大部分手机都有蓝牙噶嘛， 嗯， 你简单啲嚟讲咧，就冇得自愿， 嗯， 系咪？第二就强被逼强制，第二咧 都唔系噶，你可以删，你个蓝牙可以唔开噶嘛。 我要用蓝牙用其他嘢噶嘛，有阵时你明白有啲人个蓝牙嘅作用唔系俾你咁，俾你政府咁样滥用噶嘛，系我个人需要去用噶嘛。咧第一，第二就如果佢咁样嗱，当然政府一路啦。就算而家安心出行佢做呢个程式咧，讲就讲到自己咧，都唔知几均真。我坦白讲句啊，我对现今嘅政府咧一个字就系不信任。 嗯， 我冇可能信佢，因为呢个奸嘅奸到出汁嘅政府。咁所以你如果你转咗做蓝牙嘅话，我都唔知你嘅程式会系点。你啲嘢又唔公开，咁用乜嘢你真系 即系慢慢慢慢，佢当然唔系即时啦，慢慢慢慢摄取咗我嘅行踪。 嗯， 咁你要拉我有乜咁难啊？ 嗯，明白， 系咪先？ 系， 即系讲到自己另外同、嗯、当唔系同疫情有关嘅，系、 嗯、 同政治上有关嘅嘢。咁你到时你拉我点啊？ 嗯，明白，多谢邝生嘅意见啦。嗱，讲到尾都系一个信任嘅问题啦。嗱，政府就多番强调啦，所有呢啲喺安心出行嘅程式里边收集翻嚟嘅资讯咧，政府自己系冇记录嘅。咁嗱，呢个系政府嘅讲法啦。嗱，其实即系类似嘅程式咧，喺其他地方都有嘅，譬如德国、法国、英国都有。嗱，用嘅方法咧就已经同而家呢个唔同嘅，而佢哋用嘅都系由苹果。即系苹果手机同埋谷歌开发嘅一个蓝牙嘅电话对电话嘅程式，即系咧其实收集嘅资料咧就根本连个地点都唔知嘅，咁但系咧都唔系好多人用嘅，但系就比香港多啦。嗱，譬如英国咧就系九月尾推出呢个软件啦，咁到十月初咧就已经有1400万人次就下载咗。咁即係佔咗英國嘅人口大概四分一到五分一，咁比香港而家大概5%、6%係多好多啦。咁而法國呢亦都推出過一個軟件嘅，咁但係呢就喺開頭用嘅時候呢，即係開頭俾人下載嘅時候呢，都係得大概3%嘅人口去用嘅啫。咁而家多返啲啦，咁但係都係見到呢嗰個比例就唔大嘅。不過外國亦都有啲研究話呢，就算係呢下載嘅程式只是佔人口的可能1.5%啦，都可以將個感染率咧降低大概10%嘅。咁當然啦，要配合其他嘅追蹤傳播嘅方式咧，總之多啲人用咧就可以減少呢個感染率嘅。好啦，咁大家有啲咩意見咧？打電話嚟1872311。 夜雲卿，1986年作品，嚴心原著， 係你用咗咒語害死寶寶嘅。如果你仲唔肯认错，我会烧咗你间屋。 蔡雅阁， 阿嫲一直坐喺树，好似傻咗咁。佢仲闹我系小妖精。 周影、领衔主演，1月4日开始，一齐重温《夜云卿》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嘅 QR code， 走嗰阵揿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好啦，讲到追踪一啲密切接触者啦，咁睇嚟咧，政府都几头痕嘅。咁啊嗱，啱啱咧，政府嘅记者会里边咧，就食卫局就话正联同创科局啦，开发一啲新嘅内部资讯平台，咁咧就联系多个部门同机构现有嘅资讯系统，以电子方式统一收集追踪密切接触者嘅资料，咁啊简化用人手为主嘅资料搜集啊。咁嗱，呢个听完之后，大家知唔知点解咧？咁我以为一路做紧嘅，原来好似未做咁啊。咁就系呢个内部资讯平台，而家先至系设立紧嘅啫吓。咁我嚟统合多个部门嘅现有嘅资讯。咁记者后屘再问清楚究竟系什么东西啦。咁政府嘅解释咧就系话，即系而家咧都有噶啦，而家系已经互通资讯噶啦。咁但系咧就会加快。咁点样加快咧？攞啲咩资料咧？咁就例如啊吓，咁就例如咧就系话。攞身份證號碼咧去查翻你個地址咁樣樣，其實咧就係政府部門咧，不同嘅部門當然有你呢個資訊啦，即係稅務局有你呢個資訊啦，甚至可能呢個你交差響咁差響物業估價處都有呢個資訊啦。咁但係以往一向以嚟咧，就係即係政府各個部門之間嘅呢啲私隱嘅資料咧，就唔會互通嘅。咁而家睇嚟咧，政府就話係會設立一個內部資訊平台，聯繫呢啲資訊系統，咁令到追蹤密切接觸者較為容易嘅。好啦，今日咧即係亦都有新嘅消息，就係有關現時嘅防疫措施會延長2星期啦。另外就係學校啊，中小學暫停面授課程同活動咧，係直到農曆新年假期之後嘅。電話裏邊咧有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 聯席主席曾其恩嘅。曾其恩你好啊。 你好，主持。 你好啊，政府最新嘅呢个防疫措施啦，基本上就係延长现有嘅最少都两个星期啦。点睇呢？係咪足够呢？定係要加紧定係要放宽呢？ 我諗其实如果我哋面对即係几十中確診每一日呢，其實真係冇一個空間俾我哋去放鬆，或者而家現有嘅即係防疫嘅措施嘅。咁所以我都贊同係暫時我哋係唔應該去即係鬆綁我哋而家所有嗰啲社交距離啊或者抗疫嘅措施咯。因為而家即係大家都知道，我哋十二月尾呢正正就係一連串嘅假期啊，喜慶節日啦，咁好多時即係都會即係數字上有啲滯後嘅。咁如果喺滯後嘅時候，我哋又即係見到佢啊，好似俾我哋高峰期即係一百多宗嘅時候落咗一半喎，咁其實係咪可以放鬆啦？咁其實就千祈就唔好咁樣去睇啦，因為我哋始終咧即係都要即係睇清楚跟住落嚟嘅情況係點啦。咁第二樣嘢我哋即係都要明白就係話，即係而家當局是想即係盡快清零啦，即係而家個目標啦。過去我哋一路都冇聽到政府講話係有清零嘅目標嘅，但係自從第四波發生咗之後咧，咁而家係我哋真係希望清零嘅。咁所以變咗咧，就有好多個措施咧，就真係要唔可以鬆綁住，然後繼續咯。同埋大家唔好忘記，就係跟住落嚟咧，我哋有一連串嘅即係相關嘅節日啦，咁可能講緊我哋農曆新年啊等等，咁依部分我哋都希望喺農曆新年之前可以盡快即係將個數字去壓低啊，甚至乎歸零啦。第二樣嘢就係我哋即係嚟緊都會有全民嗰、那個接種嗰、那個新冠病毒疫苗嘅，咁大家都希望即係個數字可以係係即係相對地較低或者零嘅時候咧，去推行咧就會比較好啲啦。 係啦，要清零啦，仲有啲乜嘢措施？有啲乜嘢漏洞要堵塞啊？ 嗱，其實就而家即係嘅措施都好辣噶啦，咁我相信即係喺商界嘅朋友啊，或者零售市道嘅朋友啊，食肆嘅朋友都完全可以感受得到啦。咁但係而家就即係我相信就係即係喺依方面咧，我自己覺得就即係現行嘅措施應該可以做得到嘅。不過問題就係話即係當然就。有好多嘢都係要即係除咗政府去做之外呢，其實市民都要配合。咁因為即係雖然而家冇得去約人出街食飯，即係但問題仍然可以係即 係喺屋企食啦， 至係私人地方去進食啦咁樣。咁有聚會呀、啊、咁等等。咁所以變咗呢個其實都係要睇返即係每個人佢自己嗰、那個即係个操守，即系我自己嗰、那个节制啊等等啦吓。 咁有关呢个安心出行嘅程式啦，咁政府就话想即系升级啦，想多啲人用啦。你见到呢个程式而家应该即系可以点样做咧？ 我谂其实系个即系嗱，当然我就冇既定嘅立场喺呢方面嘅。咁但系问题即系其实呢个安心出行个程式其实基本上都推行咗一段时间，咁可能政府要問翻嘅就係點解即係可能唔係咁多人用啦，係推廣不足啊，定還是係仲係未能夠好方便到市民啊，或者個用法係即係個解說嗰方面做得唔夠功夫啊，定還是係仲有其他原因呢咁樣？咁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可能政府內部都要去評估究竟嗰、那個歡迎程度唔係咁高，或使用率唔係咁多，咁係啲咩原因咯、啊？ 咁最新嘅讲法咧，就系话政府会整一个即系内部嘅资讯平台，就联系各个部门嘅现有一啲资讯嘅。咁其中就包括咧，系攞埋一啲即系市民嘅身份证号码咧，就去查翻佢个地址出嚟啦。你见到系咪即系呢方面以前系会做得比较慢，或者系有好多错漏都喺呢方面出现？ 我谂其实就呢方面系需要嘅，不过我自己就觉得即系有啲出奇，就系点解而家先至会去即系内部去有一个咁嘅系统咧？因为其实我哋都唔系今时今日第一次先至面对今次嘅疫情啦。喺过去猪流感啊或者 SARS 嗰阵时，我哋其实都即系 同樣地係面對追即係密切接觸者嘅追蹤啊等等。咁其實呢啲嘢其實應該係一早已經係預備好先至係。咁所以變咗今日出一啲咁嘅聲明啊，或者內部提升嗰個效率，我自己係有啲即係驚訝嘅。即系原来即系一二三波嘅时候系未有 嘅，系咁呢个都系我都有啲奇怪嘅。不过政府嘅讲法咧就话以前都有嘅，有互通资讯嘅，而家就将佢电脑化加快啲咁解啦。好，唔该晒你，曾其恩，唔该晒，系曾其恩系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啊。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啦，咁 Irene 先同大家报过一宗交通意外啊，喺新界北大屿山公路，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欣澳嘅慢线，因为有意外，咁嗰度咧多车少少，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北大屿山公路机场方向喺欣澳段慢线有意外，多车嘅，经过请小心。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中环广场，西行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仲有慢线去湾仔嘅支路呢都分别多车啦。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就只係收费广场多车啲。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窝打路道龙尾喺右站。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隧道入口范围都多车啦。好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会。 埋红岸科技。五大跌幅股份：环亚传媒、百福控股、首长四方、建发物业和创联教育金融。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2， 日元 102.77， 瑞士法郎 0.88， 加元 1.268， 人民币 6.464， 英镑对美元 1.368， 欧元对美元 1.229， 澳元对美元 0.77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23。港金报17,880元，比上收市升3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0.4美元，卖出1932.3美元。港汇指数100.2，跌0.6。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意外，在漆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开咧，较早前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理好，咁但系车龙嘅大消散，而家龙尾喺温思劳街。至于较早前喺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欣澳慢线嘅意外，亦都已经清理好，一带嘅交通正常。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车龙排到近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近沙福道。咁而龙翔道来回方向去狮隧咧，亦都系车多。车龙分别排到去风力楼同埋蒲岗村道桥底，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彩虹嘅金瓶，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咧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喺九龙区观塘道近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交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同埋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段嘅交通繁忙，而家龙尾去到近三圣。而屯门嘅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咧就挤塞，车龙排到近龙日村。提提大家，在中环湾仔绕道因为路面维修，而家通行通往湾仔北出口的支路慢线仍然是封闭的，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翻现场的指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可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消费者委员会主办，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鼠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

是在你自己的电话上，他自己中央就没有记录的，已经讲了很多次了，似乎是一个信任问题，是不是？为什么可以令到市民更加信呢？问题是 这个正正就是政府现在他你一方面就叫你信我啦，没事的，但是你不能够一厢情愿说你信我，人家就会信你的嘛，那你市民怎样去告诉市民这个的安心出行的程式是真的保障到市民私隐，是不会令到私隐是上载到去中央的资料库呢？那这个不能够单靠说你信我，那就可以叫市民放心安心咯。 但是可以怎样保证呢？因为老实说就是我们要确定某人或者某个政府没有做一件事呢是很难的嘛，怎样没有做一件事呢？那怎样去保证才有人会信呢？ 其实就很难保证的，坦白说，因为呢特别呢啲资讯科技嘅嘢咧，唔系一般嘅市民系熟悉嘅嘢嚟嘅，真系靠单方面政府点讲咧，就唯有听佢讲，因为资讯系不对称嘅呢一啲咁复杂嘅技术。咁、但系与此同时，其实我所知咧，睇翻坊间亦都有啲评论咧，亦都外国其实系有啲国家用紧一啲嘅一啲嘅系统咧。是不会泄露到呢嗰个使用者个行踪嘅。而嗰啲嘅资料甚至乎係使用嘅机构啊或者政府係冇辦法得知嘅。因为呢啲资料係真係喺嗰个手机先有嘅啫。亦都喺若干譬如疫情完结咗之后呢，就呢啲资料就可以随时係取消销毁咁样嘅。咁呢个我所知佢名即係类似叫 exposure notification 咁嘅嘢呢，其实喺亦都有啲評論係提及過，其實已經有現成，其實好似有啲國家都用緊嘅。咁點解？ 都係藍碼啦，嚇，係啦，技術啦，嚇。 咁但係呢一啲會唔會個如果有現成，而如果聽一啲嘅評論咁講，其實可能喺私隱保障方面更加好的話，點解政府就唔就地取材，用呢啲現成嘅系統，而要去自己研發一套新嘅所謂安心出行？而大家又對呢啲嘅系統係冇信心嘅咧， 咁呢個問題咧就要問下喺電話裏邊嘅副政府資訊科技總監黃志光。黃志光你好啊， 你好啊，歐嘉倫，你好，黃學明。 咁我哋都知道，即係局長都講咗好多次，就係話而家有超過40万人下載咗個程式啦。咁但係即係實際上究竟大家點用咧？咁政府就冇提供呢方面嘅数据，其实系咪冇呢方面嘅数据咧？ 嗱，其实因为正正我哋开发呢个程式咧，系一个好尊重市民用户嘅私隐嘅嗰个大前提之下开发嘅，咁亦都冇一个叫做中央嘅数据库咧系搜集呢啲资料，咁所以咧市民下载咗个程式点样用法？几时用？用咗几多次咧？我哋系唔会有任何嘅记录嘅，啲记录全部都只会系储咗响个市民嗰个手机嗰个程式里边嘅啫。吓，咁所以即系真系好抱歉，呢啲资料我哋系唔会有嘅。 嗱，譬如话咧，即系而家嗰个安心出行嘅程式咧，就可以扫描啲车牌噶嘛，即系啲市民咧，如果要记录低自己搭过边架车咧，咁啊照影张相，咁啊就自动扫描。咁呢张相啊，或者呢啲信息咧，都系唔会去一个中央嘅伺服器嗰度处理噶嘛？ 系啊，冇错。其实嗰个简单嘅操作咧，技术操作就系佢系用个程式嘅一个scanner 啦，我哋叫做即系 OCR scanner， 咁咧就系读咗嗰、那个。其實主要是的士車牌啦，因為的士本身咧就喺個車門裏邊咧有一個法例規定佢要貼嘅一個黃色嘅牌，就有咗一個佢嗰個車牌號碼。咁我哋就透過呢個安排咧，咁佢就會讀取到嗰個車牌號碼，咁呢個號碼就會記載咗喺嗰個程式裏邊，就作為一個出行記錄。而佢影嗰張相做 OCR 咧，其實張相就會 delete 咗噶啦，亦都唔會儲喺嗰個用户嘅手機度添嘅。佢純粹就係讀取咗嗰個相片裏面嗰啲英文字啊、數字呢啲字符，咁就做一個記錄。咁呢個最主要都係方便嗰個用户咧，就可以好快咁記錄低佢坐咗邊架的士。其實嗰個功能咧，就係個用户自己打個車牌號碼落去都得嘅。 咁嗱，而家你哋有冇一啲資料，就係譬如話衛生署啊，或者醫管局啊，佢哋點樣去用呢個程式去追蹤到一啲病患者或者一啲確診者或者密切接觸者呢？ 嗱，我講多少少，其實個最主要個功用係乜嘢呢？就係嗱，如果你一路記載咗你嘅出行記錄啦，咁如果假設有一日真係唔好彩，有一個確診者但係佢係用緊呢個程式嘅咧，咁衛生署就會透過攞到佢嘅授權咧，就可以將佢 架機裏面嘅出行記錄上傳咗俾衛生署嗰、那個嗰、那個資料嗰度。咁、其實等於咧就係、衛生署對一個確診者咧，佢做一個追蹤嘅時候咧，都係會問佢過往14天去過邊啲地方，出席嗰啲咩活動。咁只不過咧有呢個程式輔助嘅話咧，咁嗰個記錄就比較精準啲啦。因為好多時你問翻可能你第14天之前或者13天咧去過邊，佢可能未必會咁容易記得到。咁所以呢個程式咧，第一個作用就係話幫助衛生署就係去幫呢啲確診者咧去攞翻一啲出行嘅記錄，然後咧就再進一步咧做一啲嘅追蹤或者做一啲嘅分析咁樣。 有冇呢方面嘅數字啊？即係衛生署用咗幾多次啊？ 嗱，衛生署係有用緊呢啲數據嘅，咁但係咧就佢就唔方便透露有幾多個呢啲咁樣嘅數字啦，因為就佢呢個係佢個確診者嗰、那個。呢、這個叫追蹤調查咁樣，咁但係呢我就想講第二部分嘅功能呢，就係話呢如果呢個確診者係有用安心出行嘅話，咁其實佢呢啲出行記錄呢除咗幫助衛生署去再進一步做一個追蹤呢，其實嗰啲佢去過嘅地方嗰啲嘅資料呢，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都會將佢變成一個我哋叫做開放數據，就放喺我哋嗰個網頁上面。咁其實大家好多時啲市民呢每日都可能會留意一下究竟有啲叫做確診者出現過嘅地方呢，嗰啲地點呢都係會變成開放數據放咗出嚟嘅。咁而呢啲數據呢就會變成呢我哋安心出行嗰個程式會定期每日下載落去嗰個程式裏面，就幫每一個個別各自嘅用戶呢比對返佢嘅程式裏面佢去過嘅地方，咁有冇出現過呢係同一個時間呢佢係喺同一個確診者出現過嘅地方。如果有嘅話，佢就會做一個叫做一個風險通知俾嗰個用戶。咁所以呢嗰個通知亦都係喺嗰個手機裏面做嘅，每個用戶自己都各個用戶都唔同。咁但係呢個呢就會幫得到嗰啲用緊安心出行嘅用戶呢，就係、收到呢啲風險通知。咁我想再講多少少咧，就係就算嗰個確診者冇用過安心出行都好，但係如果佢講得出佢去過邊啲地方，而嗰啲地方係已經張貼咗嗰個安心出行嗰個二維碼，即係話佢已經係喺我哋嗰個叫做登記嘅場所嗰度。咁呢啲資料變成開放數據嘅話咧，其實都會令到嗰啲用緊安心出行嘅用戶咧受惠嘅。佢亦都係做翻嗰個比對 嘅。咁我諗政府都好多次強調，就係冇中央嘅記錄啦，中央嘅即係冇一樣嘢係可以知道大家去咗邊度啦。咁但係即係睇嚟就好多市民都係有點懷疑嘅。嗱，點樣說服佢哋喂真係冇咧？ 嗱，我哋其實自嗰個程式推出以嚟咧，我哋都收到好多唔同嘅意見啦。咁亦都有啲可能係有一啲嘅説法咧，都我哋都做咗好多嘅澄清。咁亦都咧有一啲市民可能會覺得話我哋個程式咧可能會做咗即係攞咗一啲權限啊。咁但係當然啦，即係我哋都做好多嘅解説。咁亦都再嘗試同我哋個開發團隊講，究竟有啲咩權限我可以再減少啲嘅咧？因為之前個諗法就係，嗰啲權限基本上都係一啲好一般嘅使用權限，譬如我講一個例子，譬如用呢個 WiFi 咁樣，咁我 detect 個 WiFi 最主要都係希望咧就係幫嗰個用戶慳嗰啲數據啦。咁但係如果啲市民覺得係你個程式 detect 我用緊啲咩 WiFi 嘅話，我覺得都係唔放心。咁我哋其實上一轉我哋做更新嘅時候咧，就將呢個權限都拎走埋。咁即係話咧，簡單嚟講，即係總之你用緊啲乜嘢嘅上網嘅數據咧，我就會用啦。咁樣，因為我點解要上網咧？就係因為我每日我要下載呢一個確診者去過嘅地方呢一啲個 list 俾我哋做比對。咁所以我係真係需要呢個權限嘅。咁所以呢啲我哋會不斷咁樣係要再詳細啲解釋啦，同啲市民。 咁阿黃學明聽到即係政府方面都多番保證話，唔會影響私隱嘅，佢哋冇收集呢啲資料嘅。咁你覺得係咪安心咧？ 我头先都讲啦，因为我唔知道有冇听过咧。我见坊间有啲评论就话有一个 GEAN 嘅 system， 佢就叫 Google Apple Exposure Notification。 即系讲紧将会更新或者系即系会即系升级嗰个啦，会用蓝牙啦， 系啦， 系啦。我讲少少嗱，呢一个咧，其实我哋同 Apple、Google 香港嘅团队咧，响五月中开始已经探讨噶啦。因为其实佢哋系五月中开始咧，就系提出有个咁样嘅 功能啦，就喺佢哋啲手機度可以增加嘅。咁、 嗯、 其實簡單嚟講，佢都係用緊一個去中央化嘅安排。咁佢就佢仲要開藍牙先做得到嘅添。咁、 嗯、 當然佢嗰個做法咧就係、是、完全係一個去中央化，就係、是、佢只會記錄低唔同嘅手提電話嗰個藍牙咧，喺某個場景之下咧，曾經係有一個叫做我哋叫 close 嘅 contact， 即係話可能係大家好近啊、嗯，即係個信號好接近。咁對方兩個電話就會交換咗一個 key， 咁即係話我就儲住咗我曾經同呢個 key 咧，就可能好近距離咁接觸咗可能15分鐘咁樣。咁呢啲資料咧就儲喺個手提電話度啦。咁但係咧，我哋研究嘅時候咧，亦都揾我哋衛生防護中心嘅同事，咁啊同佢分析一下啊呢一個技術究竟幫唔幫到佢手咧咁樣。咁、嗯、我哋即係睇完一輪之後咧，都發覺咧就係、是、其實呢一個技術咧有一個好大嘅好大嘅我哋叫做 limitation 啦，就係話咧佢完全係冇一個場景喺度嘅，即係話咧你總之你定咗啲規矩，譬如話15分鐘又好，10分鐘又好，或者個信號強弱，咁你記低咗呢啲資料之後咧，咁你就叫做係一個 contact 嘅 information， 但係究竟係你係搭緊車啊、開緊會啊、食緊飯啦、啊，定還是係只不過係大家企喺度等緊巴士嗰十五分鐘就有呢個 contact 咧？即係呢啲冇一個咁嘅 context 嘅 information。咁、 嗯、 所以咧，對衞生防護中心做追蹤或者做跟進咧，係完全幫唔到手。再加埋咧，就係、是、所有嘢都去中央化咧，即係話就算係有事咧，嗰、那個確診者通知衞生防護中心咧，佢其實都純粹係只可以咧就係、是、通報到俾所有有做過呢啲 contact 嘅其他人，就收到一個 notice。咁、嗯、但係嗰個人收到呢個 notice 咧，亦都唔知道自己究竟係響咩情況之下叫做有一個接觸喎。咁、 嗯、 所以咧，我哋就變咗覺得咧，呢個其實響香港嗰個環境咧，唔係咁用得着啊。咁但係當然我哋亦都繼續同 Apple、Google 喺度研究緊，佢而家因為有啲新嘅技術啦，咁、嗯、直情連個 Apps 都唔需要嘅。咁呢個我哋其實一路都同佢哋研究緊嘅。咁我哋都會繼續睇下有冇啲咩方法係可以優化啦。咁即係所以變咗由嗰個討論開始，我哋就諗啊，咁樣香港嘅情況有啲乜嘢可以進一步幫得到手，但係同一時間我都可以保障到私隱。咁我哋慢慢就諗到一個安心出行呢個咁樣嘅模式，就係我哋有一個場景嘅場地，即係話咧，大家有個 contact 咧，知道係喺邊一度發生。咁、那個 contact 嗰個發生情況咧，咁衞生防護中心就會容易啲比對到究竟嗰個係一個係咪一個叫做高危嘅地點啊？譬如你食飯嘅場景同你去一個開會嘅場景可能好唔同噶嘛。咁呢啲我哋都係盡量希望可以俾多少少資訊呢，就是、CHP 嘅同事都去做呢個分析囉。 嗯，嗱，咁而家話準備話升級啦，都係會開即係、就是、要藍牙啦，個諗法係點樣嘅？ 嗱，其實我哋就自從推出一個程式之後呢，咁都有好多唔同嘅友好團體啊、學界呢都俾意見我哋，話又點樣可以再改善佢嗰個功用啦。咁其實我哋而家就同呢個中文大香港大學嗰、那個開發團隊呢就係、是、研究緊，咁就係話呢佢哋提出呢就可以呢用一啲藍牙嘅一啲發射器。咁其實嗰個係一個好簡單嘅，好似我哋叫 iBeacon 嘅 device 啦，即係話佢純粹係發出信號。咁我只要登記咗呢個藍牙嘅信號，其實就代表咗邊一個場地或者邊一個地點咧。咁我只要我哋嗰個 app 係可以接收到呢啲信號咧，我就會知道其實我就會嗰、那個用户係嚟咗呢個地點。咁但係當然啦，中間仲有好多技術嘅困難我哋要解決嘅。譬如話，如果我哋個場地度好多呢啲唔同嘅藍牙嘅發射器嘅話，咁我要分析到邊啲信號先至係我要收集嘅，咁啊剔除咗一啲嗰啲雜音啦，咁同埋我亦都要計算到咧，究竟佢係經過嗰個地點啊，定還是真係逗留咗喺嗰度，然後咧就逗留一段時間啦，咁我就做個記錄啦，咁然後佢離開嘅時候，我哋要識得計到咧，佢係真係離開咗。咁呢啲咧係一啲以呢個中文香港大學嗰個團隊講，就係佢就會做一啲叫做人工智能嘅分析。咁當然我哋而家就做緊一個技術測試啦。咁我哋都會睇下究竟有啲乜嘢嘅場景咧，係會比較容易啲應用到呢啲技術嘅。咁我哋技術測試咗之後咧，我哋就會考慮有一啲，譬如話揀選一啲啱嘅場景咧，就去試行啦。譬如話好似局長都有提嘅，即係譬如話小巴係一個幾好嘅場景，因為小巴啲人上咗車之後咧，佢就會喺嗰一個地，喺嗰個場嗰、那個時空裏面咧，就逗留喺嗰度。 咁而嗰個藍牙呢啲信號呢，其實通常都會覆蓋到成個小巴嘅。咁而亦都方便咗啲市民，就唔需要話上車落車嘅時候呢要搵個二維碼去掃啊，因為嗰個都可能影響嗰、那個。 咁、但係我要長期開住個藍牙㗎喇喎，係咪？ 嗱，嗰個亦都係一啲技術嘅挑戰呢，大學團隊呢係研究緊嘅。究竟係咪可以喺背景度做呢，正還是佢要著咗部，即係要開著咗個 app 先至去打到卡呢咁樣。咁當然呢亦都有啲說法，就是如果你喺背景做嘅話，可能係咪需要再加多啲權限呢，呢、這個我哋都要平衡要分析囉。 咁係 我嗱，第一藍牙就頭先好似歐嘉倫講啦，其實好多人包括我都係啦，出街就唔會無端部手機開住到藍牙嘅。咁、呢、這個技術嘅克服，我諗係第一樣嘢啦。第二樣嘢咧，講翻頭先，我見都係好多即係反對出安心出行嘅人都有，喂，點解你唔用我頭先講嗰個 GAN 嗰個 system？ 咁頭先聽你咁講，其實嗰個分別就在於咧，似乎政府安心出行就好着重嗰場景嗰樣嘢，即係想得到一啲嘅 data， 就係關於呢個中咗招嘅人士佢出現過咩嘅場景。但我相信好多市民佢哋正正就係唔想。即係個私隱嘅 concern 就係佢哋唔想知道我去咗邊呢一個嘅資料，呢個場景非必要唔想公開啦。第二樣嘢就係其實好多市民，我相信佢比較關心就係我有冇接觸過一個確診者，不論喺邊個場景都好。咁其實如果從呢個角度睇，其實我頭先講嗰個 system 其實已經處理咗呢樣嘢。究竟呢個場景呢個資訊喺呢個抗疫嘅當中係咪真係咁需要呢？如果我哋要真係一個平衡，既要平衡市民。个私隐嘅忧虑，亦要可以追踪到确诊患者。其实、 我想系咯，我想补充一下咧，就系、是、其实嗰个场景重要在咧，就系、是、如果嗰个系个确诊者，咁卫生服务中心就需要知道佢曾经去过啲咩地方。咁而嗰个场景点解咁重要咧？就系、是、其实因为我哋睇到好多时咧，就系、是、有啲情况咧，就算系一个叫做close contact 啦，或者叫做有个接触咧，可能系纯粹系大家两边都戴晒口罩嘅，搭紧车。咁、那、嗰個情況，咁同你話大家係坐隔離台食飯呢，除咗口罩或者係同去一個宴會、有一啲宴會呢，咁係好唔同嘅。咁所以但我就想再強調呢，就係、是、話其實做用安心出行嗰個用戶呢，佢去嗰邊嘅地方呢，衛生服務中心係唔會知嘅，冇人知嘅，只不過就係佢會收到通知。 明白。 咁而只係確診者先需要提供呢啲資料。 好，唔該曬你，黃志剛副政府資訊科技總監。 运动员同民众之间可能冇互动，佢形容从未来五年或者十年嘅长远角度睇，东京奥运系能够为日本加分嘅事情，因为为世界带嚟勇气。较早前首相菅义伟话，东京奥运会同残奥会将喺防疫措施方面做到万无一失，又话若果有国家或者地区发现变种新型冠状病毒，会立即停止双方嘅商务相关人士来往。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相对湿度下降到 50% 以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今晚和明早部分时间多云，明日下午大致天晴和干燥，局部地区有烟霞，气温介乎17-22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星期三转凉，本周后期逐渐转冷，星期五早上市区气温下降到8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管道内的慢线有意外，咁而家大交通咧挤塞嘅，车龙排到去启福道近 Mega Box。在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管道内慢线有意外，咁暂时慢线受阻，龙尾去到启福道近 Mega Box。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去罗福道，后少少近住律伦街的交通都是繁忙，龙尾太子道西。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蒲岗村道桥底，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新界德士古道北去全锦交汇处方向挤塞，车龙排到军门口村。 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段的交通繁忙，龍尾近安定村。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仍然是擠塞，車龍就排到城門隧道公路近美城苑。提提大家，在中環灣仔繞道因為路面維修，而家東行通往灣仔北出口的支流慢線仍然是封閉的，經過的朋友請留意翻現場的指示。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3號幹線7號碼頭去荃灣同埋臨錦公路陳心記來回。最後環保署就提醒你，司機在一個鐘頭裡面空轉引擎超過3分鐘可被罰款320元，記得停車熄匙。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为了舒缓低收入住户的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由而家起一人住户可以在5月31号或之前递交新申请。旧申请住户收到通知信后，只需要答复回调确认资格。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黄鹤鸣。 新聞回來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在直播室裏面有今年新的評論員黃鶴鳴。 你好。 你好啊，還有呢在電話裏面的聽眾林太，林太你好啊。 你好啊，歐三寶先生你好。 你好，請講有關安心出行啊。 是啊，我呢就download咗安心出行呢個 apps 嘅，咁我用緊。咁呢就都係啦，未必成日記得去 do 嘅。咁樣呢就係你話而家有冇果效呢，就真係冇咩果效。因為唔多人用啊。唔多人用，咁變咗你就整呢樣嘢都冇乜意思，有啲用有啲唔用。 譬如你會幾時會 do 啊，幾時會記得去 do 啊。 有陣時入到去門口見到我咪出返轉頭囉。咁譬如我大廈樓下都有嘅，我都唔係成日 do， 都唔記得。唔記得，好啦，咁因為嗰個果效唔大，因為少人用啦，咁講翻點解又會咁少人用咧？咁大家都覺得私隱呢個問題啦，咁又想講翻成日都講噶啦，放低嗰個成見先啦，因為抗疫齊心抗疫啊嘛，大家唔好諗咁多私隱先，因為當然私隱好緊要，但其實咧我 download 呢個 apps 嗰陣咧就淨係入個電話嘅啫，即係冇我自己嘅個人資料、名啊、身份證乜都冇嘅，咁樣就呢個電話都係我先生出俾我，咁其實係完全冇我自己個人嘅嘢，就可能真係會追蹤我嘅行蹤嘅啫，其實要嚟，咁希望大家就係、是真係齊心抗疫，放低成見先啦，因為與少人用咧係冇用嘅。其實又諗下，其實包括我自己，我只一個小人物，大家都係一個市民，冇乜人有興趣知道你係有啲乜嘢特別行蹤嘅啫，即係你又唔係做咗啲乜嘢唔見得光嘅事，其實都係因為呢個抗疫嘅啫。咁希望大家放低個成見先啦。真係大家，你自己係邊位啫？我自己都係邊位啫？人哋冇乜興趣知我喺邊位或者我去過乜嘢嘅啫。咁希望大家都齊心抗疫啦，即係唔好咁多聚集啦。咁個 apps 就暫時我覺得果效唔大嘅。咁希望多啲人用嗰陣會好啲咁咯。 咁如果譬如話之后升级啦，用蓝牙啦，咁啊唔使你去嘟啦，咁但系你要开住个蓝牙，咁你会唔会继续用噶？ 我亦都系会，都话齐心抗疫啦。我又冇咩唔见得光嘅，我去呢度行去嗰度食饭，咁都系冇乜所谓啊。 好，多谢。 同埋都话呢个都冇我个名，都冇我所有，即系得我群众。 明白，多谢林太嘅意见。 齐心抗疫啦。 好多谢林太嘅意见，跟住仲有李小姐，李小姐你好，李小姐 系你好， 系你好， 系我想讲下咧，如果系强制性咧。是很多問題出現的，會有些人不用電話的，有些人的電話沒得上網，或者他不懂上網的，而我的電話記憶體不夠，根本 download 不到，記憶不到那麼多資料的， 是 那你說怎麼用呢？ 是啊，我覺得其實要說強制，我想都是就這樣說的，即除非強制的意思就是你冇 download 嘅，你冇用嘅就唔俾你出街咁样啦。咁其实系都要好多法律，即系要去新嘅法律先可以咁做吓。 系啊，李小姐讲嗰个强制咧，带出一个好紧要嘅问题，就系如何執行。因为法律咧嗰个操作系咪切实可行都好紧要啊。 即系 想做都做唔到。 系啱。 好，多谢李小姐的意见啦。嗱，咁刚才咧，其实我哋即系新闻之前咧，都同政府资讯科技嘅副总监黄志光倾过啦。咁嗱，讲到就系话将会升级，可能会用蓝牙嘅技术啦。咁以后咧，大家可能咧就唔使话特登走埋去嘟，咁你行过嗰个地方咧，只要开咗蓝牙咧，就已经知道你去过嗰度啦。咁呢个系。呢、这個信息就儲存喺你嘅電話裏邊嘅，咁啊唔會去中央嘅系統嘅政府咁講。咁好啦，咁問題咧就係剛才都提過嘅就係，其實而家喺其他好多不同嘅國家地區咧，都用緊另外一種，即都係用藍牙嘅技術，但係咧佢就唔係話以一個地方為本啦，可以咁講啦，就係佢會偵測你周圍即電話同電話之間嘅距離。近距離嘅，佢會記錄咗交換咗資訊，然之後儲存喺你個電話度。咁後屘發覺，如果有人係嗰個電話嘅攜帶者本身係染疫嘅話咧，就會通知你咁樣啦。咁就冇一個地方嘅資訊。咁剛才政府嘅講法咧，就係佢認為咧，即係佢哋認為咧，喺香港嘅環境裏邊咧，要有一個地方嘅資訊係好緊要嘅啊。咁所以咧就唔用而家比較多其他國家嘅用緊嘅，即係其實係蘋果電腦同埋谷歌系啦，开发嘅一个蓝牙嘅应用嘅程式嘅，咁一套技术啦，咁就而家就系由广大嗰方面咧系研发紧吓。 我自己觉得始终就系点解场景嗰样嘢咁紧要，我始终都唔系太明白。因为试想下，如果你从一个用家市民嘅角度去谂，我最关心其实系我今日出咗街十个钟，我有冇近距离同一啲嘅接触者中咗招嘅人咧接触过。我是不是出入过那个中招的人出入过那个场景呢？其实可能第一我未必是最重要，即是等于那个人去过那个商场，是不是代表所有曾经去过商场那个的市民都要同一时间知道而全部去检测呢？第二样东西就是，如果你说即使场景这个资讯那么重要都好，如果有十个跟这个中了招的人都是近距离接触过的，他们都同时去过同一个的场所，其实你都可以从这个方法 可以 找出来的。所以我看不到为什么这个场景呢在政府角度是这么重要，而一定要用这个安心出行。因为同时刚才我讲的那个 GAN 那个制度呢，其实第一件事就是刚才其实副总监都有讲，其实是去中央化的。即是他不是以场景为本，他去中央化。这个正正就是处理到现在市民的私隐的忧虑嘛。咁既然已經有一個現成嘅制度嘅一個嘅系統喺度，亦都解決到市民憂慮嗰樣嘢，咁其實正正咪點解唔就地取材咧？我頭先就係講。 听清晨省理有健康，一月六号新嘅一年，钱佩兴同雷博士讲运动十大好处。 最新嘅科研证明咗，恒常运动对我哋身体最少有十大嘅身心益处，譬如帮我哋控制体重啦，令我哋肌肉骨骼系统健康；心理方面可以帮我哋舒缓紧张嘅情绪。 详细情况留意星期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25及普通话台联播嘅清晨省理啦。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有研究指出，儿童心理健康很可能会受到疫情的严重影响，家长和小朋友要怎样适应新常态呢？星期二精灵一点分别请来儿科、精神科专科医生、职业治疗师为大家一一解答。 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好啦，疫情就没完没了啦，大家希望能够一了百了嘅。都是摆在疫苗身上啦。最新的消息相信香港疫苗来到香港的时间大概是二月。当然就是边只来先都暂时未是肯定。预计现在的讲法是首先就会当疫苗来到足够之后就会同一些优先高危的群组去接种先的。这些人就包括安老院舍里面的员工啦。医管局的雇员啦、 跨境货车司机、的士司机都是一些优先接种的。另外呢就是60岁或以上呢都相信都是优先接种的。咁嗱呢两批人加埋已经超过200万人㗎啦，已经超过200万人。咁跟住呢就希望可以陆续有即係市民就去接种啦。咁嗱当然啦，好多人都关注嘅就係疫苗嘅安全问题啦，或者究竟有冇得揀啦，究竟系咪真係可以成件事打咗疫苗之后就大家可以正常生活呢？咁呢啲我諗都係即係好多朋友嘅关注啦。 係冇错。 咁嗱，究竟即係呢啲嘢究竟係点样发展落去呢？嗱，我哋喺电话里面呢就有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许树昌你好啊。 係你好。 许树昌。嗱，咁你就你所知呢，其实而家譬如几时又开始打疫苗有机会打到啊？而家有冇啲新嘅消息啊？ 啊！聂德权先生都已经讲咗，系应该系二月份到会有噶啦。 系二月， 一月就系做筹备啦。 嗱，咁我谂好多都即系好多市民都会关心，其实嗰、那个大家要留意嘅嘢啦，包括就系、是、即系政府或者系专家而家点样会监测呢啲疫苗嘅接种，同埋留意佢嘅副作用咧，点样做咧？嗰啲副作用即系点样去留意同监测？ 嗱，当然我哋会参考外国嗰啲文献啦，因为所有嘅疫苗厂佢都出嗰啲资料喺医学杂志啦，咁包括第三期嗰啲数据啦，咁另外就系世界各地有好多国家都开始打紧噶啦嘛，咁佢哋如果遇到有啲唔寻常嘅副作用咧，佢哋都会公布嘅，咁所以会参考晒即系已经知道嘅副作用，同埋有啲罕见嘅，如果喺海外有出现嘅，我哋都会参考埋。 所以喺香港，如果即系二月先至轮到我哋打嘅话，其实已经。其他地方都有成个几两个月嘅一啲经验可以参考， 系啦，冇错。所以譬如你讲紧嗰个核酸疫苗，譬如巴伦廷，美国都去到上个礼拜都打咗280万啦，咁英国都打咗200万啦，咁所以去到我哋二月份先开始打咧，我相信更加多好多数据咯。 初步睇嚟嗰个副作用都系系咪相对地都系即系正常嘅预计嘅范围里边。 系啦，打完之后嗰个针口有啲肿痛啊，预咗有啦。部分人可能有微烧啊，或者头痛啊，嗰啲都预咗有啦。咁至于最近大家听到嗰啲系严重过敏反应咧，就比较罕见啦。美国280万人打咗，都系得6个个案。咁英国嗰方面就200万人有2个。咁所以都可以话系好罕见嘅。 嗱，咁其中譬如辉瑞同BioNTech 嘅新技術，嗰、那個 mRNA 嘅新技術嚟噶。咁之前嘅第三期測試點測試都好，都係一啲即係短期嘅觀察啦。咁譬如呢啲新嘅技術咧，譬如長期嘅觀察又會唔會個即係比較大嘅，即係比較有不肯定嘅副作用喺呢只藥嗰度咧，呢只疫苗嗰度咧？ 其實你每一個平台都有佢嘅相同嘅問題嘅，因為以往做疫苗你係所有步驟係10至15年慢慢做嘛。咁今次咧就全部壓縮到1年至1年半， 系 咁，所以你無論你用邊一個技術，你都係睇到打完兩針之後跟咗2個月，咁嗰啲同埋你係招募咗幾萬人入第三期嘅研究，咁但係當你幫數百萬或者過千萬人打嘅時候咧，咁可能有啲好罕見嘅嘢咧，就慢慢先會見到啦，即刻跟住咗幾個禮拜啊，或者點樣先會見到啦，咁所以每一隻疫苗咧都可能會有呢個問題嘅。 咁即係话其实就算喺香港或者全世界都好啦，不同嘅医疗团队都係要长期监测住即係呢啲疫苗嘅长期可能出现嘅副作用喎，係咪？ 係呀，因为呢个压缩咗制造嘅疫苗呢，咁大家都係会稳阵啲㗎嘛，所以每个国家城市呢都会有一个监测嘅机制嘅。 但知唔知道如果二月开始打，其实市民或者一啲优先接种嘅群组，其实有乜选择系边一类？因为我所知，譬如科兴嗰只，好似第三期个报告系未出噶嘛，嗰、那个会唔会影响到嗰个接种嘅计划？其实， 系科兴咧，就应该系1月7日就出第三期嘅数据。咁跟住佢仲要提交好多资料俾卫生署，佢有一个申请表都系好要填好多资料嘅。咁包括晒你啲成分啊。可能的副作用啊，咁另外佢亦都要系等埋中国嗰个药物监管局系有个批文啊，即系批咗佢系紧急使用，同埋就好多时都要系喺另外一个国家都系批咗佢，咁卫生署咧就会容易啲会审批。 咁但系其实喺接种嗱，因为其实我自己所感觉翻嚟，好多市民就系个信心问题啦，因为大家都第一次接触呢样嘢，咁亦都。 可以理解，因为始终打落自己身上，大家都唔知道有咩效果。但系其实喺即系传染病嗰个角度睇，其实有冇个目标？其实要几多百分比嘅市民接种先叫做有呢个效果，系防即系叫做抗疫成功嘅啫。 哦，咁简单嚟讲就越多越好啦。系最起码都起码有七成就如果七成嘅人口有抗体咧，咁就社区就会出现一个群体保护效应。就少啲嗰个病毒会引起大爆发啦，咁样。 嗯，即系代表其实要几耐先至有七成嘅人接种到咧？而家估计 嗱，咁啊视乎嗰个啲货每一次嚟，同埋系咪好顺利咁样接种咯？即系而家譬如都系预咗每一只疫苗都可能100万咁样嚟嘅。 嗯， 咁跟住就要安排喺譬如科兴同埋牛津咧，就因为佢已经入晒个疫苗针筒，储存就方便啦，2度至8度摄氏。咁呢一类咧，就多数就会喺医管局卫生署嗰个门诊嗰度打，甚至乎部分私家医生都可能会帮手打。咁但系嗰个核酸嗰只咧，就因为又要雪到系-70度摄氏，跟住又要解冻，又要稀释，咁嗰一种咧就要喺社区回堂，校准晒啲时间先送过去。咁所以就有啲技术上嘅难度要克服。咁我估计可能去到今年年尾到咧，就可能多数香港市民都打到。今年年尾或者下年年初。 嗯哼，而家有冇一啲数据话，呢啲疫苗咧可以维持几耐嘅效用嘅？即系我意思系打咗落个身体之外，制造咗抗体之后。 哦，而家都答你唔到啊，因为啱啱面世冇几耐啫嘛。咁就打咗两针之后咧，如果跟翻佢嗰啲临床咧，跟咗两个月啦，佢哋咁打完第二针之后嗰、那个。抗体就会有稳定嘅，但系你话佢几耐到会唔见咗或者消失咗或者会唔会跌咧？咁就要有待啲研究去跟进。 即系所以，譬如即系打咗一次之后，以后仲隔几耐要打都，即系暂时都未有数据可以做参考噶啦，系嘛？ 系啦，冇错。所以会有啲研究系会帮呢啲接种者做啲跟进，世界各地都会有。 嗱，咁大家即系可能市民一接种咗之后咧，咁佢哋嘅防疫措施应该点样做咧？ 短期内你都预咗都继续要保持个人卫生，戴口罩，多洗手嘅。因为呢第一代嘅疫苗咧，佢就你都听到啦，譬如BioNTech 嗰只咧就系 95% 保护率，即系话佢同安慰剂比拼咧，就减低咗你发病受感染嘅风险90%。咁唔系100%噶嘛。 系。 咁但系如果感染到嘅话咧，佢都系个病情会好轻微。咁所以就即系唔会话短期内就可以唔使戴口罩啊咁。 嗯哼， 大家都要 嗱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有关即系我哋而家嘅一啲追踪紧密接触者嘅一啲措施啦。咁之前都有唔同嘅讲法，话即系政府系咪应该去追踪两层嘅紧密接触者咧？即系紧密接触者的紧密接触者都要追踪埋咧？而家你觉得即系咪可以做得到，同埋系咪要做咁样做法？ 食物卫生局同埋卫生署佢哋係有啲商讨啦，最紧要都係加大嗰个人手做追踪先。 係。 因为如果淨係靠卫生署去嗰个人手呢，而家都即係去到好盡㗎啦已经。咁所以真係要跨部门係借调啲人手去就即係做埋追踪。咁如果你个追踪可以做得好仔细嘅话呢，咁亦都好有效係防止嗰个病毒喺社区散播。 系嗱，人手要加几多咧？因为见到有啲讲法就系话，当你追踪埋密切接触者嘅密切接触者，其实系要多几倍人嘅，使唔使咧？ 系啊，如果你系追多一代嘅话咧，就系多好多人手。咁呢个就系内地佢哋就做紧嘅，所以佢哋做得好好就系佢每一个层面都好仔细，譬如佢有一个区域有一两个个案，即刻就系战争状态，即刻就系禁足令封咗你先。跟住就一个好详细嘅做追踪，同埋做检疫啊咁样。 但系即系香港政府嘅人手，如果咁计法嘅话，有冇办法系好似即系内地咁增加咁多人系专做呢样嘢嘅？你见到？ 我相信政府如果跨部门咧，佢哋做到嘅。同埋而家你都睇到最近就系进取咗好多嘅，因为有啲大厦有一两宗个案，两个礼拜内唔相连。佢就要你強制檢測噶啦，咁呢個都係參考咗內地嗰個做法，就變咗係盡快同佢哋驗啊。 不過其實 早啲揾出 嗰個內地同香港嗰個社區嗰個結構會唔會有啲同？因為始終譬如香港人已經咁稠密啦，即係其實大家人與人或者一個地方可能住同工作其實喺就喺隔離街嘅，但我唔知內地譬如佢可能一條村係一個比較相對係。 封闭啲，冇话咁人烟稠密嘅，系咪嗰方面嗰个做嗰执行会有啲唔同咧？其实 啊，你讲得好啱，内地佢因为分小区啊，所以佢就可以好成功咁样同你行禁足令，佢封咗你嗰区，尽快同你验，尽快送去检疫。咁再加埋佢哋就有电话系实名制啦。 嗯， 啊，佢又有大数据做到追踪。咁所以佢每一个个案点边个传边个，佢可以掌握到嘅，可以，因为有大数据。咁香港我哋电话唔系实名制嘅。咁所以好多嘢我哋系学咗，但系就部分就未必香港应用到嘅。 咁你觉得系有啲乜嘢可以真系香港可以好快咁样应用到？ 一定要加大嗰个人手做追踪先，因为当你有大量嘅確診個案，你就有好大量嘅咁嘅接觸者啦嘛。咁如果你仲係慢慢嗰度追咧，咁就變咗係會落後。咁嗰個啲人仲喺社區遊走咧，就將個病毒散開啦。咁另外就係睇下嗰個健康碼會唔會多啲市民係可以用得著。咁同埋就係如果真係有埋個藍牙，你唔使自己撳，又可以同你記錄到嘅。咁萬一你真係去過啲爆發嘅地方咧，你都會有一個提示咯。因為始終人嗰個記憶係好有限，突然間你問翻你以往14日去過邊度邊間餐廳，真係記唔到噶嘛。 咁係咪你都會贊成係而家政府應該用一個清零為一個目標？ 哦，絕對係啦，因為而家都好明顯係即係特首施政報告都講到明係個目標係要清零，所以個做法就同以前唔同噶啦。 好，唔该晒你，许树昌，唔该晒。 好，系 许树昌系政府专家顾问，亦都系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啊。咁嗱，见到即系睇嚟就二月咧开始有得打疫苗啦。不过即系我谂普通市民嘅，大家行得走得嘅，唔系住喺安老院或者唔系做司机嘅话咧，都要等一排先至到你啦。 系啊，不过我谂其实。就以我自己個人為例，我覺得都我相信很多市民都是用一個觀望態度先，好老實講，因為始終這個是很新的疫苗，正如剛才許教授都說，很多時候一般一個疫苗正常它去檢測去到真的可以安全推出市場，說的是以年計的，現在壓縮到一年，有沒有一些副作用是可能真的一年兩年才出現，其實大家都說不準，我相信就算專家都不夠膽寫包單說一定沒事。咁所以我相信好多市民都会寄望一个，可能部分市民会用，譬如我用一啲，譬如戴多啲口罩啊，少去啲人烟稠嘅地方，而唔系真系去主动去打疫苗。我担心会有咁嘅情形，可能都会出现。 不过都要睇下、就是到时如果你要去旅行或者去外国咁啦，咁我谂即系当疫苗比较普及之后咧，相信都会变成一个你入境嘅条件啊，即系你打咗疫苗咧，都系一个入境嘅条件。咁变咗咧，好多人都要去打噶啦。即系就算你有少少有少少怀疑啊，或者唔系咁肯定啊，都会去打啦，系咪咧？ 即系冇得拣嗰阵时，譬如你真系要出国啊，即系要去一个地方，嗰、那个国家话一定要打疫苗先俾你入，咁你要做嘢或者要去探屋企人，咁焗住就一定要打啦。咁所以，但系嗰个资讯好紧要啦，即系有冇得拣边只疫苗，或者每一只疫苗嘅利与弊，即系系咪完全一样咧？定系某一啲体质嘅人，譬如亚洲人嘅体质同欧洲人体质可能会唔同噶嘛？咁对疫苗嘅反应会唔会有差异咧？咁我觉得，就算市民要打，都应该喺最多嘅资讯提供知情之下，俾佢哋自己作出选择，咁咪比较理想。 系咁啊，照计咧，就系嗰啲疫苗咧，佢测试嘅时候都试埋不同嘅种族嘅人嘅反应，咁都有晒报告喺度嘅。咁不过当然啊，就系呢啲疫苗咧都系好新啦，同埋喺一个好压缩嘅环境之下咧，系研发出嚟嘅。咁所以即系长远嚟讲嘅副作用咧，都系要即系继续研究先知啊。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本港新增5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43宗系本地感染，其中6宗源头不明，11宗同将军澳蓝田隧道地盘有关。玛加烈医院内科日间病房，一名曾经接受治疗的病人确诊，其后再有共4名医护同埋病人初步确诊，当局相信涉及院内传播。政府專家顧問袁國勇到場視察之後說，病人的病毒量高，在醫院接受治療期間曾經除口罩用餐， 他估计当事人是在社区受感染，再传入医院，不排除再有医护和病人受感染。卫生防护中心昨日宣布改为网上举行记者会，只接受文字提问，引起争议。不足一日之内，当局宣布回复实体记者会安排，地点由卫生防护中心大楼改为政府总部。卫生署署长陈汉仪话：得知大家关注，已即时研究并立即回应要求，回复现场举行新闻简报会。他又话：政府重视发放抗疫信息，亦希望落实社交距离措施。在听取各界意见后，加上即时翻译语音声频效果未如理想，导致暂时未能够做到语音网上新闻发布会，今日决定回复举行实体记者会。至于日后会否改为网上记者会，他说在处理有关语音系统之后再作评估。政府宣布现行社交距离措施持续多两星期，直至今个月20号。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预料农历新年前放宽措施机会不大，若疫情反弹，不排除实施更严格措施，不排除实施更严厉措施。教育局宣布，全港幼稚园、中小学、特殊学校和补习学校会继续暂停面授课程，直至农历新年假后，但容许中小学有条件之下让部分学生回复上课半日或者考试。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说，以考虑学生和家长的需要，尽量在学生学习及防疫安排之下作出平衡，亦会继续推行特定群组检测计划，让学校的教职员免费检测。水务署表示，明日会展开位于主教山的深水埗食水减压缸临时加固和整理工程，让工程人员可以在安全情况下入内视察，以进行修复和保育。水务署亦证实减压缸有116年历史。水务署根据记录，减压缸是在1904年落成，署方在1952年加建现时所建的混凝土结构。臨時加固工程主要包括支撑减压缸顶部有潜在松脱可能的部分混凝土板块、钻拱和其他有潜在危险的结构部分，以保持减压缸结构稳定，提供工地安全。天气方面预测，今晚和明早部分时间多云，明日下午大致天晴和干燥，局部地区有烟霞，气温介乎17到22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星期三转凉，本周后期逐步转冷，星期五早上市区气温下降到8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报告启德隧道嘅交通啦。之前启德隧道尖沙咀方向管道里面嘅慢线曾经有意外事故，清咗场㗎啦。不过呢，而家九龙湾入口就仲係比较多车啲嘅。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意外清咗场，咁但九龙湾入口就比较多车少少。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咧就只系收费广场至到理工大学一段就比较多车啲。狮子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仲系多车嘅，窝打路到龙尾近深麻实道，龙翔道龙尾去到钻石山港铁站，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龙尾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九龙区路面方面，而家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住西洋菜南街至演布房街嗰段就车多行车缓慢嘅。新界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岭方向仲系多车，慢车嘅龙尾去到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之前新墟段就比较塞车啦，而家新墟段就仲系多车啲，不过就冇乜龙尾噶啦。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同埋大埔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咁啊，晚间工程方面咧，早少少提大家啦。大围嘅美田路今晚有工程嘅，喺今晚嘅10点去到听朝早上嘅6点，所有车辆禁止喺青沙公路支路沙田方向左转美田路，而美田路去红梅谷路方向嘅车辆就禁止左转大埔公路。总之今晚揸车经过美田路咧，要睇清楚啲临时路牌嘅指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下一秒钟随时有突发的情况出现的，所以要专注驾驶。 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老公，你睇，我哋坐紧呢架高铁，时速成300公里啊！ 大湾区11个城市之间嘅高速公路、高铁网络等基建都非常发达，由香港去大湾区各个景点、城市，真系哇咁快就到！ 内地亦推出咗好多便利香港人旅游、休闲、置业同退休生活嘅措施，大大扩阔咗香港人嘅生活圈。 所以话，大湾区生活大把选择。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黄鹤鸣。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今日评论员黄鹤鸣，你好啊！咁我哋讲下另一个话题啦，唔好讲疫情啦吓。不过，讲之前都要讲翻疫情啦，就系、是、我谂，香港呢个环境咧，系令到个疫情比较难处理嘅。我自己有个朋友咧喺美国，其实都不少朋友喺外国都染咗疫噶啦。咁喺美国有一位朋友染咗疫之后咧，就自己吓匿埋喺屋企间房度，咁啊好翻啦，跟住系可以成屋人咧都冇事嘅，即系冇传染到成屋嘅其他啲仔女都冇传染到。咁当然就系因为间屋好大啦，吓每人都有间房啦，吓有独立嘅厕所啦。咁呢样嘢就系令到就算喺英国都系嘅，你冇乜事咧，你唔系真系染咗疫之后呼吸，即系直情喘气到呼吸唔到啦，佢都叫你唔好入医院嘅，喺屋企就算噶啦。咁点解可以咧？就系因为起码人哋啲屋咧系大少少啦，而香港咧就唔止话即系住嘅地方细啦，而且系纳米楼啊，而家都好似变成一个风气咁。 每人有间房呢、這个，你问香港有几多人可以有每人有间房嘅有瓦遮头，其实都唔容易啦。即系每人有间房呢、這个，可能对好多香港人甚至一个奢想嚟添啊。 我谂就算唔好话每人有间房啊，就系、是。即系而家喺一啲纳米单位里边咧，你有间房都系冇乜可能嘅，吓个厨房都系全部通晒嘅。嗱咁啊，最后半个钟头啦，我哋睇下就系本土研究社咧，就啱啱发表咗一个纳米单位嘅研究啊。嗱，咁佢哋咧就即系研究香港一啲细单位呢啲我哋称呼为纳米楼嘅一啲趋势啦。嗱，咩叫纳米楼咧？就根据市建局嘅定义咧，就系细过260尺嘅就叫做纳米单位。260尺即系几多咧？大概咧就系细过两个私家车嘅车位少少，就系260尺。咁而根据佢哋嘅研究咧，就发现好多纳米单位嘅特征咧，就系九成几都有开放式厨房噶啦，吓有接近九成咧就系冇自己嘅睡房嘅，但系咧就有露台嘅，有七成半咧系有露台，有接近七成咧就系黑厕嚟嘅，即系咧个厕所系冇窗嘅。呢啲都系而家纳米单位嘅一啲设计特征啦。而有啲单位咧就虽然话个定义就系260尺，但系有啲系得百几尺嘅，最细咧就喺屯门嘅128尺，即系咧摆唔落四张双人床嘅床褥，亦都细过一个私家车嘅车位。而当中咧，本土研究社发现咧，起得呢啲纳米楼最多嘅地产商咧，就系恒基地产，有三分一咧都系恒基地产起嘅。而过去十年咧，纳米楼嘅数量亦都系越嚟越多啊！咁嗱，电话里边咧就有本土研究社嘅成员姚正熙啊。姚正熙你好， 你好， 哦，主持人好。 嗱，不如讲下嗱，呢个纳米单位嘅定义就系260平方尺啊，呢个系市建局嘅定义嚟嘅。啊，你知唔知道市建局点解用呢个定义嘅咧？点解260尺嘅咧？ 我諗市建局呢，因為佢嗰陣時其實14年佢嗰個主席就係譚小瑩啦。咁、 嗯、 其實我諗佢面對市區重建其實都有少少爭議性嘅，因為佢係七人屋企咁樣佢就起返出嚟，其實佢個宗旨就係市區更新嘛，即係令到個環境更加好。嗯、所以如果佢俾人知道咗佢起返好多單位出嚟都係納米樓嚟嘅，咁其實都會帶嚟一個即係可能少少嘅公關風波或者爭議咯。所以我諗佢對自己嘅要求咧，會比起一般地產商高少少。 嗯，即係所以就係唔起呢啲納米樓，定係咩意思啊？ 冇錯，所以佢就喺一四年嗰陣時就決定咗，就定咗個政策，就係佢哋自己參與嘅項目咧，就唔會起細過260尺嘅單位嘅。咁、 嗯、 佢、 嗯、 去到上年咧，其實佢再更加將佢嘅標準提高咗。咁、嗯、佢就係由上年開始咧，就佢就唔會起細過300尺嘅單位添。 係。 即系260尺，其实有冇一啲客观嘅准则，或点样计算，或者有冇话，譬如一啲嘅研究话，人均其实应该几多个尺数嘅活动空间就系健康噶啦，快乐噶啦，所以而推断260呢个数字。 其实国际上有好多唔同嘅标准嘅，咁佢就通常都系有一种功能性嘅定义咯，即系包括你一个单位要摆几多家私，咁佢正常使用需要几多，跟住 storage 要几多，咁样就会定到一个人其实一间正常嘅屋需要几大。但系其实香港嘅情况其实系远落后于国际嘅标准咯，即系以英国嘅国家标准为例啦，咁其实佢就定做一人单位最细系370尺嘅。但系如果我哋追国际客观嘅标准，其实就好难咯。260尺其实系基于三个理由嘅，咁头先第一个就是因为市建局曾经讲过260尺去起啦。咁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其实呢政府呢其实即係因为其实呢啲納米樓單位其实全部都係啲冇房單位嘛。咁我哋发觉呢其实政府其实一路提供个数字就係215尺上下嘅，其实嗰啲單位類型根本一模一样，都係冇房，都係开放式廚房，都係黑廁咁样。所以我哋就建议再将个标准提高少少，就睇到个整体情况。 嗯，咁你哋见到咧过去嘅即系2010年开始去睇翻啲数据，同埋呢啲纳米楼嘅数目啦，个趋势系点啊？ 个趋势其实我哋见到2010年到而家咧，咁其实系近两三年，其实系每年都近1500个，或者系19年仲多啲1800个咁样。咁其实系每年落成嘅单位数目系越嚟越多嘅，咁就系、是。一開始可能係明報都引述咗，就係升咗成85倍啦。咁佢就係用第一年同埋最近一年去比較啦。咁、 嗯、 其實可能十年前咧，納米樓只係一個可能偏滿或者另類市場嚟嘅啫。但係去到2019年，其實已經成為咗一個都幾普遍或者好多市民要面對嘅一個現實咯。就係、是、新落成嘅單位每百間就有一間就係咁多。 嗯，嗱哥，你見到個問題喺邊咧？ 个问题其实就系、是，其实我谂，政府就发展商或者政府就系通常都系话，要用房屋单位供应去解决问题，或者系呢个市场系有人需要嘅，有供有求嘅。但系我谂越嚟越见到，其实就系、是，而家私人房屋市场提供出嚟嘅呢啲单位，其实未必系真系市民所期望或者所需要嘅咯。因为有唔少人就可能系啲两人家庭啊，都住咗落去呢啲咁嘅纳米楼里边。咁、 嗯、 其实我哋会见到一个房屋供应同埋市民嘅需要嘅一个错配咯。 咁、嗯、但系即系政府，正如政府成日都会讲咧，就系呢啲楼又有人买，又有交易，有咩问题咧？咁 系啊，咁其实我谂我而家最大嘅问题就系、是，其实呢啲单位其实我哋报告都用咗一整张咧去讲、嗯，其实因为政府就话其实系可能系帮到市民上车嘅一啲私人房屋市场最细嘅单位，咁、嗯、其实我哋见到其实就系、是、买呢啲单位嘅人，其实可能好多都唔系都真系上车嘅市民咯、 嗯， 因为我哋其中一个证据印证到就系我哋比较。200尺以下的单位的一些申请政府按揭保险的数字啦，即是申请高成数按揭的自住的买家啦。咁、嗯、其实占一手的纳米楼单位的买家的比例其实都不算高咯。咁其实政府就话要帮人上车啦，但其实我哋观察到其实纳米楼呢个市场其实都好多都是一些可能是所谓的投资收租的业主啦，即是英文、buy to let 咁样、 嗯。 所以就是一个都啲需求都几，其实我都觉得呢个市场里面是几多投资需求。即系唔单止系上车客嘅，咁、嗯、样另一方面、就是， 你估计系几多啊？即系话你见到嗰个数据比例大概几多？真系攞嚟投资多，攞嚟放租多嘅。 係，咁我諗我有兩個數字可以講啦。咁頭先即係話得三成咧，其實係即係申請政府按揭保險啦，依、這個啦。咁即係有七成人都唔需要按揭保險啦，即係本身可能有資金或者係佢個單位容許去出租嘅。另一個數字就係、是、其實我如果其實唔少嘅呢啲咁嘅臨尾樓嘅樓盤入伙嘅時候咧，其實佢都有啲地產代理嘅新聞啦。咁佢都會話同時間其實可能佔樓盤單位整體三成嘅單位咧，都會喺一入伙就出租緊咁樣。咁呢啲數字都印證到其實係唔少呢啲其實係一啲租盤嚟嘅，或者買翻嚟收租嘅一個狀況咯。 嗯， 其实即系变咗，根本呢一啲嘅纳米楼推出咧，就达唔到政府所谓原意，就是、协助多啲人上车嗰样嘢。呢上车，我哋理解就系自治一个物业拥有嘛。但系似乎纳米楼就推出俾一啲有能力嘅投资者或者炒家，就好似买个车位咁啊。呢个唔系车位，呢个系住得人嘅所谓嘅单位，就俾一啲冇能力买楼嘅人就租用俾佢哋咁解。 系主持人形容得好准确。 咁 你见到嘅。除了个数字一路即系单位的数目增加之外咧，就是嗰个面积咧，系咪过去十年一路起就一路细啊？ 冇错啊，其实喺2010年嗰阵时候，其实佢平均面积都有220尺嘅，咁去到最新一年咁样2019年啦，咁其实系跌到去213尺咯。咁样其实就可以睇到，其实喺呢个即系全港最细嘅单位新供应嘅市场里边，其实佢整体嚟讲都系越嚟越细咯。 咁你觉得其实政府有冇边啲角色或者一个位置可以做去解决呢个问题？ 系咁其实我谂政府嘅角色可能有两方面啦。一方面就系其实喺以往即系历年啦，建筑物嘅法规里边，其实政府都系用一种自由放任啦，或者系俾业界最大嘅自由度嘅一个态度去处理嘅。即系包括系1997年放宽咗嗰阵时嘅黑钱嘅要求啦，咁个主要官员系梁展文啦。去到2011年咁去放宽嗰、那个开放式厨房嗰个法规，令到发展商申请呢啲开放式厨房嗰时，唔再需要独立审批啦。呢啲都系逐步放宽单位设计嘅要求啦。咁样去到未来展望，其实政府一路都系讲用房屋单位供应去解决市民嘅房屋问题啊嘛。咁其实我哋觉得，其实呢个喺呢个角度嚟讲，其实政府最大嘅责任就系去重量不重质咯。佢就承诺市民每年会起几多单位，但系佢就唔承诺会监察起出嚟嘅单位，其实系有基本嘅质素，令到市民嘅房屋需要系可以满足到嘅。 譬如话黑厕或者系即系开放式厨房嗰个问题咧，有啲讲法就系话，即系而家科技先进啊嘛，黑厕即系。黑廁嘅意思就係個即係廁所係冇窗啦，咁以前嘅即係成個規劃就規定嗰啲廁即係香港嘅樓宇嘅廁所都要有窗啦，咁而家有抽氣扇啊，有各樣嘅設施可以令到個衛生情況係可以嘅 OK 嘅，就唔需要每個廁所都要有窗，咁黑廁就係即係可以接受嘅，同埋係而家都變咗好多樓宇都係咁樣設計噶啦，你覺得個問題喺邊啊？ 是因为其实黑厕我想可以做个简单的类比，就是酒店啦。酒店呢其实很多房间都个厕所都是没有窗的。但是酒店呢其实它整个房间的空气其实是用个中央冷气去处理嘛。其实它有责任去每年定期清洁这个中央冷气系统的。但是如果一栋住宅大厦里面的黑厕，其实它一定会伴随住旁边会有一个通风的喉管啦。但嗰个通风嘅喉管就同酒店嘅中央冷气唔同，就系嗰条喉管其实系冇人有责任去定期清洁噶咯。即系可能政府会建议，即系如果你有呢啲喉管就要定期清洁啦。但系佢唔系一个法例嘅要求嚟嘅，所以可能同埋佢嗰个喉管都系一个公共空间，个业权都唔属于个业主。咁样其实系去到即系呢啲单位，其实可能最早嗰啲已经起咗十年以上啦。咁其实可能系起咗出嚟十年都冇清洁过噶。咁其实我觉得黑厕呢个其实系一个卫生隐患咯。可能喺技术上或者系实际经验上都系同嗰个商业楼宇系有少少唔同嘅。咁样开放式厨房，我谂都可以补充啦。就系其实可能系好多人都话开放式厨房其实系业主中意嘅，或者系市民中意开放式嘅设计，令到佢。 更加實用的空間。但是其實譬如我們這些二百零尺的單位，其實可能個廳的空間可能只是得可能接近一百尺的啫。咁、如果可能去擺埋張雙人床嗰陣時，咁我有一個實例就是李浩峰海岸嗰個單位啦。咁其實擺完張雙人床嗰陣時，個床尾同個開放式廚房嘅距離可能得70几cm 嘅啫。咁其實個業主可能可以坐喺張床上邊煮嘢食都仲得。 即係其實聽你咁講，其實政府係有個空間，有個角色係可以做啲嘢去叫做杜絕或者呢啲爛尾樓嘅建成嘅係嘛？其實都 冇錯啊。其實我諗佢個佢可以做嘅嘢個方面有好多啦。我諗最直接嘅其中一樣就係、因為其實佢放寬黑廁或者開放啲廚房，其實佢都冇直接修例嘅，佢只係喺一啲專業人士嘅作業指引或者設計指引度修改咗一啲指引，跟住令到佢可以豁免咗。其實呢啲要求只係一啲行政嘅措施，只要佢同業界有一個共識，跟住係覺得呢啲設計其實唔係咁好，其實就好容易可以逆轉到咯。咁呢個係第一方面啦，係唔需要修例嘅。第二方面其實有唔少嘅呢啲納米單位都係可能係政府賣地啊，或者係透過強拍啊一啲公權力去起出嚟嘅。咁其實譬如賣地嚟講咧，其實政府可以喺賣地條款加一個即係限制最細單位面積嘅措施咯。因為譬如係最新一塊安達臣道，即係長實投到嗰塊首置樓項目咧，其實佢都有加呢啲限制最細單位面積嘅措施嘅。咁呢啲其實係政府權力範圍以內一定可以做到嘅嘢，只要佢願意。 咁但係有啲人又會話啦，即係呢啲細單位可能個租金，你話即係其實你揾到咧就個尺價嘅租金就同豪宅一樣啊，咁但係你計翻即係絕對數，咁啊當然因為細啊嘛，咁所以實平啲啦，咁所以就有人係想租嘅，咁係有需要喎，點睇咧？ 係，咁我覺得佢依個租金市場其實係都係一個類似劏房市場咁樣咯。你只要你如果你係一即係因為如果房屋嘅長遠發展，你越提供得越嚟越多，呢啲係只係可能係壓低到最基本需要嘅單位，即係譬如劏房咁樣。其實長遠只係會將整個房屋市場嘅租金越嚟越拉高，因為市民嘅負擔能力其實係喺某一個水平上邊，而單位嘅質素越嚟越拖低，居然之後市民一路負擔更加貴嘅租金，其實去提供呢啲納米樓，其實同提供劏房一樣，其實未必會拉低整體嘅劏房整體房屋嘅租金，反而係會越拉越高咯。我覺得， 咁你都見到就係其實而家政府嘅政策咧，都某程度上係鼓勵緊一啲嘅地產商去起呢啲樓喎，呢方面可以點樣改變？ 冇錯啊，因為其實政府其實我都係想翻政府其實房屋政策，佢而家都係其實佢個房屋政策佢可能最重要嘅 KPI 嘅指標就係個房屋單位供應數字咯。如果佢想逆轉呢種思維嘅話，其實就係佢除咗喺單位供應嘅目標以上，其實佢亦都要提出一個其實房屋單位嘅基本要求究竟係啲咩咯。如果唔係佢個供應目標其實只係一個政策嘅說辭咯，其實最尾都帶唔到真正嘅效果去解決到市民嘅房屋問題。 即似乎其實政府是用數量去解決一個質量的問題，即係似乎即係所謂交到條數就算啦。即係總之你因為而家唔夠樓盤，啲人要上車，咁我就推多啲地，起多啲，即使係納米樓都唔緊要啦。你上到車個數字交到數，但係個質量如何呢就唔關我事啦。即係似乎政府係咁嘅態度啦，係嘛？ 冇錯啊，因為今日其實政府都俾咗一個直接嘅回應我哋依份報告嘅，佢就係話。佢嘅講法就係話，其實佢而家嘅優次就係增加土地同埋房屋嘅供應。只要土地同房屋嘅供應達標咧，咁佢就先會考慮依、即譬如係住宅面積標準啊等等嘅政策。咁其實我覺得會有少少要挟嘅意味咯，因為佢十年前咧，其實已經用依、即供應主導嘅邏輯嚟推翻咗依啲規管單位質素嘅政策嘅啦。咁其實近兩三年，其實我哋都知道私人住宅供應嘅目嘅數量咧，其實係達標嘅，算係達標嘅。咁其實房屋單位供應嘅短缺其實已經唔喺度咯。咁佢而家就講埋要土地供應都要夠。咁土地供應其實就係、其實我哋民間研究都講咗好多唔同嘅土地選項都可以用啦。但係其實佢其實主要緊推緊一個東大嶼嘅選項咁樣。咁而家其實佢嘅講法大概就係直接咁講，就係話如果佢可以成功推到東大嶼啦，咁即係土地供應都解決埋啦，咁佢之後先肯考慮咁規管房屋單位嘅質素咯。 好，明白，唔该晒你，姚正熙，唔该晒， 唔该晒， 系 姚正熙是本土研究社的成员，刚刚他们就做了一份报告，就是关于香港的纳米楼，就是纳米盘，就是越起越细越起越多。咁你见到个效果嘅一个效果就係、是、咦嗰、那个数位好睇啲嘅，即係哎啲供应呢你计单位数目㗎嘛。咁你同样地方就可以设多几个单位出嚟啦。咁交到数喎、 啊。呢、這个就係、是、我觉得典型一个政府官员嘅解决问题嘅思维，就係、是、你数字出现问题同埋数字方面入手去处理囉。但就忽略咗质量嘅问题。因为我记得就係当时都好几年前呢，有一个楼盘推出，有一个嘅发展商呢，佢就话同啲记者话，即係质疑点解开啲单位咁小，佢话诶紫禁城咁大，皇帝都係分一张床嘅啫、嗯。但係问题就係 人床啊。 係啦，但係人嘅生活唔係淨係瞓觉㗎嘛。你生活需要食饭同屋企人相处，呢啲都需要空间㗎嘛。咁、 嗯、 特别你即係而家疫情之下，好多时在家工作。个屋企个质素都好紧要嘅，呢、這个亦都衍生，因为如果你屋企太细太局促，日对夜对，亦都会衍生好多家庭嘅问题。 嗯，我谂呢个好多家庭都出现呢个问题啦、啊，尤其系嗱，而家好多嘅细路仔又要继续喺屋企上网课啦，吓冇、啊、实体课啦。咁如果你屋企细少少，又有两位小朋友嘅，咁、啊、已经喺度。每个人一部电脑，仲要个空间咧，都好难为一齐上堂，都有啲问题嘅。 系啊，系 啊, 啊，即系开大家上堂都希望背景系，即系唔会见到个厕所咁样，屋企人出出入入噶嘛。咁、啊、所以呢个衍生好多问题，并不是政府单用一个数字就可以解决到嘅嘢。 嗯，嗱，咁啊，咦，讲开疫情咧，我哋最后又去翻睇翻咧，就系即系卫生署嘅记者会咧，本来咧都话。要上網課咁，即係喺網上去進行嘅。呢、這個琴日宣布嘅，佢一宣布咧，就已經引起好多不同記者嘅團體同工會嘅反對啦。咁因為咧，政府話呢個每日嘅四點半記者會咧，除咗話要喺網上舉行之外咧，仲話咧記者提問嘅時候係要用文字嘅方式提問啊，即係話咧冇得直接見到個記者去問啦。咁亦都代表住咧，嗱，咁可能普通嘅听众听完之后，可能都冇乜嘢啊，俾你问问题啊，都咁。但系其实咧个形式改变咗，就意味住咧，根本上用文字方式问咧，就代表咧嗰啲新闻嘅官员咧系可以拣问题嚟答啦。然之后咧，啲记者咧问乜嘢问题咧，其实市民系唔知嘅。咁所以咧，啲官员亦都可以避免咗一啲好尴尬嘅情况，避免咗俾人质问嘅情况咯。咁而另外，其實記者係咪真係問嗰條問題咧，都唔知嘅。咁即係代表住咧，其實個官員咧就喺度可以自說自話啦，甚至係答非所問啦。就算答非所問嘅時候咧，啲記者都冇辦法去追問啦。咁所以咧就引起咗好多記者協會啊、記者嘅工會、不同傳媒嘅工會都反對。而今日咧就突然就改變主意啦，咁就話咧而家改翻就係、是。去翻做實體記者會，咁啊轉為喺政府總部舉行。咁之前佢話要用網上網去舉行，就係因為衞生防護中心嗰個地方就比較細啦，咁所以咧而家就去翻一個大嘅地方去做啦，咁樣咯。咁呢個就係即係最新嘅一啲情況啦，最新嘅改變啦嚇。 係啊，呢個其實有啲嘅嘢其實係唔係下下用網上處理到嘅，譬如你記者會。市民想睇嘅其實就係嗰個英文所謂 spontaneous 嗰個回應，即係記者即時問嗰、那個官員即時點樣對答，佢 有時仲要追問啦，係啦，追問嘅反應。 就算你答唔到，突然間口啞啞嗰個表情，其實都係有新聞價值喺度嘅。呢啲嘢係文字處理唔到嘅嘢嚟嘅，所以都唔應該冚冚然話因為疫情原因就取消呢啲實體嘅記者會。 咁啊喺各方嘅反應。都唔止記者話唔好嘅，而係亦都有一啲醫生話，有啲甚至阿袁國勇都話，即係嘅意思就係覺得好奇怪嘅，因為其實嗰個記者會咧，都大家開咗成年啦， 係啊， 去過嘅記者都知道嘅就係啲記者本身咧就坐到好遠嘅，隔得幾遠下嘅，而且個個戴住口罩嘅，咁啲記者就對住同一個方向嘅，咁耐以嚟咧。都未試過出事嘅，咁同埋阿袁國勇嘅講法就係、是，如果咁都要唔得嘅話咧，咁其實有好多場景都唔可以、唔應該做噶啦，咁大家搭車都唔應該搭之類，咁所以咧，今日咧就衛生署長咧就話，即係其實過程佢有參與嘅，當初決定都有參與嘅，咁但係咧，即係而家就改翻 改翻听取各界意见之后咧，就加上话翻译嘅时候语音声频效果未如理想，咁暂时未做到即系网上新闻发布会，咁啊而家系回复举行实体记者会嘅，咁啊呢个就系大家会见到最后都系有翻实体嘅记者会啦。好啦，今日唔该晒黄学平， 好， 拜拜。